早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节目入边啦，一样有白元浩喺早上嘅时候陪住你哋啦吓。十九度嘅气温咁啊，比前一两日咧咁啊，气温又再回升咗少少啦。咁啊，十九度咁啊，相对湿度65%，空气方面啊，真系普普通通嘅啫。咁啊，四至到五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咁虽然十九度啫，咁但系见到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嘅，咁所以朝头早虽然咧个寒意咧。就冇咁厲害啦，即係冇咁涼啦。咁啊，但係啲風吹過嚟咧，不斷俾風吹咧，都會令到自己身體嗰個熱量散失得好快咁，所以都唔好大意。最好咧就著翻一啲少少保暖，跟住出邊加個防風嘅褸咧，咁樣咧就最穩陣啦嚇。早晨啊，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所谓人定胜天，不知道你信不信啦。坦白讲，个人啦，纯粹个人分享，我就麻麻地信。我觉得冥冥中咧，总系有好多唔同嘅主宰，即系例如嗰啲咩，你着几多食几多整定噶啦。即其实呢啲咧，我某程度上都信嘅。最起码我唔系嗰啲好大富大贵嗰啲啊，咁亦都我自己都可见将来都应该系唔会噶啦。都应该是普普通通啊，咁啊赚完翻嚟咧，咁啊洗下过下啲普普通通嘅日子，我都系呢一只 type 嚟嘅。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唔系，可能即系天生出嚟咧就大富大贵相。不过唔紧要，重点唔系呢一样，重点系其实唔同阶层嘅人咧，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成功嘅一个目标。呢个目标咧，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例如好似我咁嘅，我个目标系做好节目啦。同听众分享自己嘅嘢啦，多啲喺工作上面揾多啲好嘅嘢翻嚟，咁啊同听众一齐咧就系去到感受嘅。可能有啲富豪佢哋嘅目标就我要买几多栋楼，买几多幅地皮，然后将自己嘅身家推到去几多，呢个可能佢哋嘅目标。可能你呢一刻嘅目标就系读好书啊，或者处理好屋企嘅大小事情。每一个人咧，当佢做好自己嘅工作。做好自己嘅岗位，喺自己身段上边取得一个优秀嘅成绩，我都会叫做佢系一个成功嘅人生。喺我嘅界别入边，成功并唔系用财富去到断定嘅。的而且确，好多人咧就都话到财富咧只不过系其中一个界别嘅成功。可能你系一个雕塑家，你虽然唔会拥有好多嘅财富，但系你嘅雕刻品可以咧就系名流千古，甚至乎咧受到世人去到赞许嘅。所以我哋要做嘅系同自己去到比赛，同自己嘅界别好好较劲。当你遇到呢啲迷失嘅时候咧，可以同朋友倾下甚至乎咧揾一啲神明去到帮手又得嘅。用自己舒服嘅方式，令到自己喺自己界别入边取得一个成功。千祈唔好每一刻都只系用金钱去到衡量自己喺社会上边嘅身位啊！ 在梦中一切都有，可是现实啊常常是相反的。爱他的男人很多，那我要选什么？我在雨中喝着闷酒，反正幸福啊对我是奢侈的。心里太清楚了，其实他不爱我，奇怪地球上怎么会没有人看上我？神啊，救救我吧！一把年纪了，一个爱人都没有，孤独是可怜的。如果没爱过，人生是黑白的。神啊，救救我吧！一个人忘了半辈子，那为什么我这样的男人啊，就快要绝种？他。 它又在哪儿？ 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64%，强烈季风信号现正生效。小俊一首歌曲神啊，救救我！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有研究报告指出，香港每四个女性就有一位患上子宫肌瘤的问题，这个情况真是不容忽视。有妇产科医生就说了，子宫肌瘤即使是用手术处理，但是都依然有复发的风险，更加影响着子宫和卵巢的机能。其实子宫肌瘤是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之一，如果个瘤持续变大就需要做手术了。不过如果你屋企有一位子宫肌瘤的病患者，或者屋企人有相关的病史，那你就要小心一点自己的日常饮食了。医生也都讲了有几类食物其实是会增加肌瘤生长的，那大家就可以试下避免了。第一类就是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好像是炸鸡扒、盐酥鸡、薯条、薯片等等，这些都是高热量的食物，而且还有很多饱和脂肪。因为反式脂肪、饱和脂肪和胆固醇都会导致荷尔蒙失调，影响着卵巢和子宫的发展。另外高糖食物也都是高危，例如蛋糕、朱古力、糖、雪糕等等，过量就会令到身体的代谢异常，如果影响了荷尔蒙分泌，就有机会引起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第三样就是药膳汤，听到药膳以为很健康，不过不是人人都适合饮的。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患有肌瘤的问题，但是又想吃中药进补，就应该要找回注册中医师了，千万不要自己乱试。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出面十九度的气温，相对湿度64%。在战国的时期，楚国就要攻打宋国，鲁班为了楚军设计了攻城的一个叫做云梯，即是我们现在那些梯，长梯。墨翟主张就是兼爱而非攻，极力就劝楚王喂不要出兵了，楚王是都不听。原来他自己本身善于防守的，于是就要跟老班饰演一场比试，等楚王希望可以放弃出兵。演习入面，老班多次用不同的方法进攻，都被防守的将领去到守住，楚王只好就是放弃攻打宋国的念头了。由于善于守城亦都姓墨，原来墨守成规呢竟然间咧就系由嗰阵时开始演变出嚟嘅一个小成语嚟嘅，墨守系指战国时期呢位墨大将军善于守城，之后咧亦都系改为墨守咁样去到称呼佢嘅。城规系指现成嘅、陈旧嘅或者通行已久嘅规定，现代嘅人咧就会将佢讲成咧就系思想保守不求改进。只是守住一啲老規矩唔放，以前呢就有少少呢係讚許嘅意思嘅，因為始終都係叫做保城成功㗎嘛，咁而家呢就似乎呢就係呢個負面嘅感覺呢會比較上多咗啦。咁但係我哋日常生活入面呢唔係淨係下都攻嘅，防守都係非常之重要，你又會唔會喺今日嘅工作入面係需要用一個正向嘅一個防守性策略，定還是是食古不化地墨守成规呢？边一方面呢？咁你自己先至知啦。不过仍然喺度希望祝福大家今日工作个个都顺利。 可以为你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安息，终会忘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急。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从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静，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为更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哭，不要急，向下沉。跟我多进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要半死，要半生。跟我多进氢气中，换来皮肤一呼一吸的血脉，全部勇气用脊椎吸入，所有志气用眼翼背负或负来为我换过天日，再不求呼吸，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互助社成立的第一日，众人各司其职，胡适就第一个光顾互助社经营的早点摊，还提醒同学要为早点摊打广告。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廿二二台好日子。 2005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5.1数码广播剧《太初》，由刘德华、钟景辉声演。 系咯，我都调咗部门啦。呢个问题你迟啲问二叔咯。 程小姐，请你帮忙送呢位记者朋友出去好吗？ 请呢边啊。 二太，你跟我入嚟。 好啊。 保安系统现正为阁下作基因测试，请以语音确认身份。 太初屡获国际奖项，将数码广播剧推上另一高峰。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望一望个钟先，朝早嘅6:36，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5%嘅，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朝早嘅时候可能某地区啲风啊都呼呼声，咁啊睇下呼呼呼吹唔吹得醒啊 Kitty 先，早晨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啊，听众。 系啊，咁啊强烈季候风，唔知道你身处嘅地方嗰度会唔会都好大风咧？ 咦，我唔夠膽開窗喎、 啊。點解呀？ 之後我都已經壓住個窗都 feel 到涼意呀，所以唔開窗都覺得涼呀、 啊。唉，咁係呀，咁保住暖呢朝頭早嘅時候最緊要嘅。 係呀、啊、不過我又幾鍾意呢個涼快嘅感覺嘅。 啱、啱 啱。今朝早呢，我想问一下小白，你又有两个小朋友啦，咁啊小朋友好细啦，咁你有冇成日呢好担心，即係 touch wood 屋企呢有啲乜嘢小意外呢会整亲佢哋，会成日都望到实，即係譬如有时候你买住啲嘢返嚟啊，你又驚佢乱咁食啊，唔小心啊摆落口啊咁样嗰啲呢？ 开头呢凑第一个嘅时候呢都好驚㗎，但係凑第二个嘅时候呢，即係好彩啦，咁啲小朋友咧又冇特別去亂咁食嘢，佢哋最成日亂咁食嘅就係咩咧？就係狗糧咯， 係啊， 因為我狗糧咧長期噶嘛，長期擺喺度嗰只咧，咁有時小朋友見到佢嘅時候，大嗰個同細嗰個都係，細個嘅時候都係係咁攞啲狗糧擺喺個口入邊， 咁好食嘅咩？ 唔係咯，喂，我都有試過食狗糧啊，其實都好難食嘅喎。 系咯，唔因为有时啲狗狗零食咧，咁我见有啲主人自己都会试一试，即系摆落口，即系睇下会唔会好浓味啊，咁样，跟住先俾小狗食噶嘛。但系狗粮咧，因为本身佢嗰阵味好浓烈噶啦嘛，就少啲人会 唔好食噶。我有一次咧喺北海道旅行嘅时候咧，咁有个动物园啦，咁动物园入边都有好多红人嘅。咁嗰啲紅人咧，你就可以去餵佢嘅。咁佢就唔知買嗰啲咩1-2百 yen 一包嗰啲紅餅啊，嗰啲即係紅人專食嘅嘢咁樣食物啦咁樣。 咁我買咗翻嚟之後咧，就咁聞咧，我覺得都幾香喎、啊，咁樣。咁、我試啦。咁當然呢、這個舉動又唔係話好鼓勵，雖然就唔會話死嘅，咁始終都係俾動物食嘅。咁但係一路食嘅時候咧，我就發覺你雖然聞好香，咁但係入邊咧好似完全係食唔到有味咁樣嘅，即係好似粉團咁樣嘅感覺嘅， 係呃佢哋嘅嗅覺， 可能係啊。 不過你食話你食呢啲咧都冇，好似你咁講啦，正常就應該冇乜安全問題嘅，因為本身都係俾動物去擺落肚噶嘛，咁但係就即係最好唔好咁樣做啦，係因為你食物你有冇食咗小豬啲嘢食啊？ 咪係咯。 咁但係咧其中有一個嘅小意外咧，可能成日都驚嘅就係咧，啲小朋友會將嗰啲筆蓋啊擺落口，嗰啲筆蓋就咪就掹出嚟咁樣，一個細細個尖尖地咁樣樣嘅。咁以前都間唔少會見到啲新聞話，啲小朋友唔小心吞咗啊咁樣。咁但係原來咧喺好耐之前咧，有一個法國嘅製筆廠咧，佢都為咗即係令到即係。減少呢個意外，或者咧係當呢個意外發生嘅時候咧，可以爭取翻多少少嘅時間咧，去到叫做救命啦。咁佢咧有將呢個筆蓋嘅設計咧，加多咗個窿喺個頂嗰度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其實而家咧你喺街度買嗰啲原子筆咧，都有啲你會發現個設計係咁樣，就喺個蓋嗰度咧，個頂嗰度咧有個好細嘅窿。仔係啦，開咗個窿，咁原來咧就係即係話嗰陣時咧有好多小朋友啦，唔小心咁樣就吞咗落去咧，就好容易會塞住咗嘛。塞住咗咧就唞唔到氣喎，咁但係如果你話如果加多個窿落去嘅話咧，起碼都唔係完全密封啊嘛，即係嗰嚿嘢。 係啊係啊，即係都仲有啲氣可以唞下，係辛苦㗎啦，咁但係都有啲係咯。 是啦，咁但係都起碼叫做好少少囉，喺呢個。咁當然啦，後來你就發現啲筆呢亦都可能唔使蓋添啦，直頭係撳佢出嚟啦，咁少咗一個發生意外嘅機會啦。咁所以我覺得一路以嚟呢啲人去到設計啲產品其實都花好多心思嘅。 是啊，用好多腦筋啊，令到嗰樣嘢呢即係用優化去到形容都冇錯，因為佢真係越做越好，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呢件事係進步緊啊。 是啊，即无论外观又好啦，实用性又好啦，安全性又好啦，所以有时譬如你哋行街买嘢呢都会几佩服嗰啲设计师，哇咁都諗到嘅，即係我日新月异嘅咁样。 咁行下街嘅时候呢可以望下人哋嗰啲设计呢，自己又学到好多嘢，学下咩叫细心其实都好㗎。 系冇错，我哋都要学习呢个精神啊！每一日都优化我哋嘅节目就啱啦。 梗系啦，咁你快啲翻嚟一齐优化我哋嘅节目啦。 好啦，英英， 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咁今日咧揭一揭我哋嘅百科全书嘅时候咧，就见到哇，最近都热辣辣啦，咁最近仲有差唔多一个星期啊，更加会火红嘅一个主题系咩呢？就系蜘蛛啦。点解会火红呢？咁梗系同蜘蛛侠有关。咁我哋唔系讲蜘蛛侠，我哋讲真系真蜘蛛。蜘蛛同埋蝎子其实都系捕食者，亦都系肉食嘅动物嚟噶。主要咧都系食昆虫噶噃。嗱，佢哋可以分泌毒液啦，嘴巴前方有一个钳，咁啊一样同钳一样嘅下颚噶吓，可以咧就系磨碎嗰啲食物嘅。好啦，所有嘅蜘蛛咧都识得织网噶，咁佢哋会喺个肚入边咧吐出一种嘅液体啊，液体咧。原来空气入面就会变硬，形成了蜘蛛网。即蜘蛛网呢不是本身好像我们那些联针那些线那样已经有一捆在这里，不是，本身是液体来的，一遇到空气就会即刻呢是凝固。其实一般来讲蜘蛛呢每天夜晚都要重新再织网，营营役役都挺辛苦。 好啦，蜘蛛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不过我哋先讲一下蜘蛛系点样食嘢嘅咧。蜘蛛当佢捉到呢啲猎物嘅时候咧，蜘蛛咧因为佢咧就冇一个咧就系、是、特定嘅牙齿喺度啊，佢会先将呢一个嘅猎物咧喺呢个猎物体内注入一种嘅毒素，咁啊将呢一个猎物咧就化成呢一个嘅液体，咁啊为咗保存好呢个食物啦，所以蜘蛛咧就会将呢个猎物啊捆绑喺蜘蛛丝入边，就好似个茧咁样。好啦，捆绑咗入边之后，第二日佢咧就可以享受佢嘅美食啦。啲昆虫咧其实都好惊蜘蛛网噶，蜘蛛网咧其实就有好强嘅黏性啦。当好多昆虫路过嘅时候咧，咁啊佢咧就会将呢一啲嘅蜘蛛网咧，可能一个唔觉意咧，哎呀中咗招，跟住蜘蛛捉到佢咧，就会将佢裹成头先所讲嘅好似个包裹咁样啦。蜘蛛话过有好多唔同品种啦，其中有啲叫做渔夫蛛啊，呢种嘅蜘蛛咧就好似渔夫一样捕鱼嘅，佢会趴喺呢一个树叶上面，然后咧就会将佢嘅蜘蛛丝慢慢降落去，成为咗一条嘅银丝。末端咧，佢又叻，识得黐啲胶喺度，啲胶点嚟噶？又系佢自己嘅咯。同时发出咧就花香，好浓郁嘅香气，昆虫咧就会吸引过嚟望一望。咦？啊，好得意，点一点，哎呀，弊家伙，黐住咗，然后就好似蜘蛛咁样，将佢好似钓鱼咁样钓下钓下钓，跟住就咧开始喷嗰啲蜘蛛丝咧，就将佢裹住啦。啊，有啲嘅蜘蛛咧，咁啊都好厉害嘅，一种叫狼蛛，毛神神嘅。呢啲毛咧，其实可以帮助佢感受得到咧土地嘅震动噶。因为呢一种嘅蜘蛛咧，其实佢乜嘢都睇唔到噶。狼蛛咧生活喺一啲嘅洞穴入边，当猎物靠近嘅时间，佢就会即刻咧就喺藏身之处跳出嚟，捉住呢啲嘅猎物，咁啊再拎翻入去咧，慢慢享用佢嘅大餐嘅。除咗蜘蛛之外咧，就系、是。仲有蝎子嘅，不过咧可以先讲下，嗱，雌性嘅蜘蛛嘅体型比雄性嘅蜘蛛体型咧系大嘅，而一种蜘蛛嘅雌性啊，比雄性咧就大1500倍，系一种咧人面蜘蛛属嘅一个蜘蛛系嚟噶，有啲嘅毒蜘蛛头上面更加有8隻嘅眼睛添啊！蜘蛛咧头先都讲到系有啲有毒啦，有毒嘅唔单止系蜘蛛，其实蝎子亦都系一样。在650种的蝎子里面，只有少数种类呢原来含有致命的毒液，是致命的。欧洲和非洲大部分的蝎子、原来大部分都是吓人的，实际上的影响就不大的。在某些地方都会拿这些蝎子去炸的，不知道你呢会不会有够胆试还是试过了。我呢都有试过的，其实就一啲都唔好食，只係食到嗰啲炸物嘅味道，而且仲係嗰啲油溢味，我自己觉得㗎。好啦，咁蝎子喺狩猎嘅时候点解要打开佢嗰个爪呢？因为佢一定要咁样做㗎。蝎子其实係近视，大近视嚟㗎，所以只能够呢就靠身上面覆盖坚硬嘅纤毛去感受下呢个猎物。佢身上边纤细嘅毛啊，朝向咧就四面八方，随住风沙风吹草动，蝎子咧就会将个爪就分开，更加容易感觉得到咧就纤毛嘅一啲嘅移动啊，从而咧明白到自己嘅位置。蝎子咧都系几毒嘅一种毒昆虫嚟嘅，咁如果你遇到佢嘅时候咧，咁最紧要保持冷静，咁啊尽量咧就唔好骚扰佢啦，唔好行近佢，咁佢咪会自己离开咯，咁咪唔使再惊咯。不过咧，眼看手勿动，见到啲咁珍贵嘅昆虫咧，可以影张相，即刻影相当系捉咗佢噶啦。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挥霍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搞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是你曾最害怕。 如你梦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苦啊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命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想就飞一步到高啊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原是你会窥探的隐蔽和其菲林那色差的美谁嫌弃惊喜与那份细腻心慌中满分挑剔中太狠偏算我低等忘掉我和你曾拍出精彩作品如你梦你没有相中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日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到一想就飞一步到高不够长数请你别控诉 早上嘅时间揾嚟一首嘅音乐作品，佢系嚟自曾若骅《傻瓜机》。有阵时咧，傻都有傻福噶，咁啊，起码咧可以样嘢都乐观啲啊。咁啊，如果你系发觉自己负能量都多嘅，有冇办法解决啊？梗系有啦。星期三早上嘅职场 KOL 咧，咁啊会同大家讲系啲乜嘢好嘅减压方法。咁啊，今日都有啲快乐嘅方式可以俾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继续同大家减下压啦。我哋嘅职场 KOLLL 啊，入边咧有我哋嘅 咩事有咁多 L 自家 effect 系咯。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嚟嘅，早晨 Circle， 早晨啊大家，你用心良苦啦，大家一笑一笑就即刻又轻松啲。 点解我要 LLL 咧？有原因嘅。 点解咧？ 我细个睇嗰啲武侠剧。大台嗰啲武俠劇咧，佢通常咧出嗰啲咩如來神掌啊， 我依稀記得， 係啦係啦。咁通常一出一支咩降龍十八掌，砰，跟住砰砰砰砰砰砰砰， 即係有咩意思？即係勁咁解啊？ 即係勁，係啦。咁佢嗰啲逢親招式啊，都係有回音噶。咁你 K O L L L L L， 咁啊勁啊嘛。 多謝。 咁我要俾翻啲回音你啊嘛。即係有陣時我哋成日覺得咧，打功夫咧都係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功格。你睇下葉問都打十個啦。咁我覺得我哋快樂咧，可唔可以從呢一個途徑揾下一啲快樂嘅招式？ 我頭先係諗緊咧，就誒、哎、你讚我就讚我啦，唔好兜咁大圈，你直接讚我嘛。 讚你勁咯， 係啊， 係咪？ 咁誒係啦，今日所以咧傳授一啲秘笈係嘛？咁誒亦都有一啲十式啊。咁呢個十式係咩十式咧？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咗好多唔同嘅學派啦，一啲資料啦，認知方面嘅嘢啦，用腦袋啦，五感啦。咁今日咧好想講一個名詞。亦都让大家知道啦，就系讲紧乐观感啊！你谂到啲咩啊？乐观感， 乐观啊，唔悲观咯， 都啱嘅一个相反。今日咧又有一个学者啦，写咗一个乐观十式嘅，咁啊想同大家分享下咯。 乐观十式都有， 都系一啲事件，但系咧透过啲十式咧去提醒自己嘅啫。 系 咁亦都容易。因為有時你突然間去諗咧，即係大家咁忙咧，好難去突然間點樣去諗一啲，樂觀係點樣啊？即刻去上網 check 下咩係樂觀。 樂觀就係凡事向好嗰方面諗咯。有啲人會將樂觀同埋阿 Q 咧，好容易混淆。我覺得阿 Q 咧係有陣時係好似撳住嚟打咁樣，即係俾人撳住嚟打，仍然係笑口噬噬。我覺得嗰一隻叫做阿 Q。但係如果你話樂觀咧，其实不是按住嚟打，你在一个逆境入面你找到一些出路，然后很积极地去到掹开这个出路，找回自己的那个方向呢，我觉得这个叫乐观。我觉得两者是有分别。 乐观感呢，就是我会看就是内化一点的。 已經希望你可以入到血啦。 嗯， 啊，一按掣咧就，我有呢、這、一個，有呢一樣嘢喺我個身體裏邊運行嘅，咁、 啊、 就係為之好啦。即、就、係、是、希望可以大家做到。咁、所以咪就透過呢一啲嘅有一啲前人咧，有十式。就可以令到你睇下可唔可以入到血啦、 嗯， 入唔到血咪得闲拎出嚟望下啦，温、下书咁样咯。咁、我呢十式会系啲咩咧？今日由第一个讲下先啦。 好啊。 佢就会话啦，发恶梦唔使惊，佢可以话俾你知你惊乜嘢。 咩嚟噶？啲秘笈咁样嘅？ 其实咧就系话你有阵时发恶梦咧，你会有一啲嘅即系连带嘅一啲想法啦。 嗯。 啊、例如即我突然间发梦喺度谂，会唔会厄运嚟啦？定系会唔会其实自己心、 哦、啊？呢啲咧又唔啱我啦，听众可以参考。 即你冇发梦， 唔系我有发梦，但我知道发梦只不过系我哋嘅脑袋入边咧一啲影像嘅投射，系啦。其实因为我个人比较科学， 嗯， 同嗰啲厄运啊，系咪嚟紧有咩飞星寻龙啊呢啲？ 如果科学啲咧，亦都有解释，就话一啲潜意识嚟咯，即系发梦系一个潜意识里边， 唔会同你未来啊，唔会同你嘅命运有关噶嘛。 所以咧，乐观就系话，有啲人咧去睇发恶梦咧，会有一啲谂法嘅。 吓、 啊，咁但系呢一个十式第一式咧，就系、是、话都想话翻俾你听，其实佢都可以咧，系话俾你知一啲嘅启示。 嗯。 是不是一定不好的呢？不一定的、哦、他就告诉你其实你是不是有些东西需要面对啊、有些令到你害怕啊或者 有影响的东西呢、你正面一点告诉自己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可以克服他的。 是。 那他发梦化了出来嘛。是。那你会告诉你自己、其实我可以搞定他的。 潜意识、啊。 是啦。好。我听晚发回个好梦。 啊我喜欢你这个听晚发回个好梦。是正。 好。 你是第一式啊 第一式。 是。 是啦。跟住第二式咧，好似有啲嗰啲即係口號式啊。不過咧，我覺得呢個都唔好話覺得好奇怪，但係你都可以做一下，就係一個鼓勵自己嘅。一起身你都要照鏡噶嘛。 嗯。 咁咧，你就試下咧，照下即係照下鏡嘅時候咧， 見到只馬騮喺度， 唔 係，原來就係自己嚟。 你個樣醒唔醒目先？即係要好醒目，跟住同自己講一句鼓勵勵志嘅口號。 嚇、啊！我有啊，我朝朝早咧都同自己講咩啊？拜完號你得嘅。你唔眼瞓， 有冇用啊？呢个自我催眠， 梗有啦， 系啦。咁咧， 你叫我朝朝早，你知唔知好多听众问我，点解你六点钟嘅时候把声咁精 神？首先要呃咗自己先啦，系咪？ 你讲得啱啦，我呃咗自己先。明明嗰日病病地嘅，都同你讲，喂，各位听众早晨啦、 就因为你哋，我就好精神啦。 系啦， 啱嘅。咁所以咧，呢个例子咧就可以唔一定你跟我讲呢句啊，不过我就做啲老土嘢啦。我一定掂嘅，今日同自己讲，咁当然你可以好似头先小白话斋，你有你自己嗰句啦，拜完号，你今日好精神，系咪咁样？咁你又揾翻自己嗰句咯。第二式就系你 呢个通常我喺山上面先会嗌。 O K， 咁一早起身，总之同自己讲一句好励志嘅口号，去鼓励自己。咁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式。咁第三式咧就都好容易做到嘅，你即刻一阵间就可以啦。 你有十式，我哋未必时间。 我咁啊，讲到几多得几多啦。 系啦系啦， 系啦。咁啊，揾一个合适嘅对象，我啦或者我啦， 当你啊， 老师啊，朋友啊咁样咧，坐低饮啖茶，食个包，吐下苦水， 快乐十式第三式。 因为你透过即系抒发， 哦、 即系、希望明天亦都系好天啦、啊。 即 系咪？ 嗱，喂，即系换翻咧，而家啲后生仔啦，成日讲就 系 有个 friend 出嚟放富。 是啊， 是不是啊？ 是啊， 就是第三式啊。 你年轻人嚟噶， 系啦， 系啊，放富，即系我啲老 都系年轻人， 我呢啲老人家啫。 你仲系听得出你讲话 饮个茶先， 食个包，知你系盖世豪侠啲 friend 啦。 唔系，我想拉阔翻大家听众听到嗰个 层 次啫。系啊， 第四式， 第四式就系边个令你唔开心，就唔使嬲嘅，同佢讲清楚你有咩感受，话俾佢知，跟住即系嗰件事要处理啊、 嗯， 就舒服晒啦。 系 系咯， 即系同事嗰就有嘢就当面讲。 系呢度讲呢度散， 呢度讲呢度散。 系啊，就冇 隔夜仇。 系啊，冇隔夜仇。咁呢个都系紧要嘅， 真汉子我觉得。 因为有阵时自己食咗， 系 或者唔敢讲， 系化人化语啊。 咁你亦都鼓励自己讲出嚟咧，你要相信舒服晒嘅。 嗯， 咁你要讲咯。 嗯， 系啦。咁第五咧，有阵时要动下脑筋，自创一啲即系小游戏啦。咁啊，去氹下自己嘅。 嗯。 咁每个人都有唔同，你有冇啊？ 小游戏啊？ 系啊，即系打机啊？ 系啊。 但系动到脑筋就得咯。咁你自创、 啊？自创、啊。 系啊。 我细个中意自己同自己玩过三关，自创嘅 game 啊，系啊，自创一啲小游戏。 我细个真系多啲，而家好少自创 game。 所以试下咯，

朝頭早哇好多交通意外， 係我都聽到你係咁樣報 單啊，係啊，其實就唔係咁好咁，但係希望真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句啦，揸車朋友真係保持一個嘅安全嘅距離就會好多咯， 互相讓一讓咁啊，大家快咯。 係啊，小爆新聞咧，你有冇去過公展會啊？ 有啊。 有啊，系咪好开心啊？去到 前几年去嘅时候，咁啊又有得食嘅时候，咁梗系开心啦。呢度笃嗰度攞咁样。 系啊，好多人好热闹哦，尤其是啲长者好中意去嘅。咁因为琴日收到运输署嘅通告咧，就系话俾我哋听啊，提我哋十二月十一号开始，至到一月三号开始咧，一大开始咧已经有封路噶啦，因为公展会啦。咁我话俾大家听， 由几多号开始话？ 十二月十一号至到一月三十号，一连二十四日嘅公展会期间，铜锣湾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咁封到边度咧？早啲同大家讲好唔好啊？ 好啊，维园附近系嘛？ 系啦，咁啊包括咧部分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同埋几利佐治街啦。咁有机会如果太多人嘅话咧，都会牵涉到咧告士打道嘅南行啦，近住唐街对出啦，同埋兴发街嘅。咁由于咧可能会封路啦，咁所以天后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同埋唐街嘅公共运输小巴站咧都有机会啊，因为即系好多时都要视乎情况啦，多人嘅话咧都有机会咧暂停使用噶呢啲嘅公共运输处，公共运输嘅交汇处 系公共运输交汇处 系啦，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可能佢啲巴士站咧维园对出咧都会暂时封闭嘅，要视乎人群情况啦。 系 咁，所以咧 咁如果啲听众或者一般市民想知道啊，那个巴士站有冇封到，咁可以点样做咧？到时 醒目啦，最好咧就打去巴士公司查询啦，去之前咁啊，话俾大家听啦。城巴巴士嘅电话啦，咨询巴士电话就系28730818啦。新巴21368888或者98274544666啦，最好就是自己问清楚啊，我搭嗰个巴士喺维园附近有冇得停啊，同埋想问一下会唔会稍后咧封咗边一段路啊咁样咯，因为都几长噶，一年二十四日啦，你知啦，喺繁忙时间会更加多人噶。咁封路咧，最主要一定封嘅咧就系洛克道啦，头先讲咗东角道同几利佐治街啦，就系会下昼嘅每日啊，平日嘅下昼四点到午夜十二点钟啊，下昼四点到午夜十二点，咁星期六日咧。就會早啲封啦，中午十二點鐘開始咧，至到午夜十二點鐘都會實施做咗行人專用區。咁頭先我講嗰三個地方咧，就一定會封，就不需要視乎情況嘅。咁其餘唐街啊，同埋告士打道南行嗰啲咧，就會視乎情況咯。 係，銅鑼灣嗰邊啲路咧，本身都已經窄㗎啦。 係啊， 我啊選擇搭翻車啊。 係啊，冇錯，最好就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咁啊，因為今次都幾犀利喎，超過830個攤位嘅。咁同埋好記得啦，我都有去過。 同埋香港人都餓咗好耐啦。 係啊。我都好耐啦，大家都系啊，戴口罩啊，小心啲咁样咯。啊，好得意嘅，又有海味卖啊，又有生活家居啊，美容保健啊， 系啊，咩都有嘅，其实根本系。 啲人咧一开闸咧就跑啊，抢跑去抢一折嘅东西。 系 系啊嘛，你有冇睇到嗰啲新闻片段？ 系啊，但系从来我都知道唔会系我噶啦。 我都唔会系嘅，留翻俾啲有心人啦。 系啊， 咁所以系话俾大家听有个喜讯先啦。十二月十一号至到一月三号公展会期间啊，都有封路噶。咁大家最好就咨询翻自己想搭嘅巴士。有冇改路啊？或者系会唔会到时取消咗个巴士站啊？咁样咯。 好，咁啊系咁多啦，系嘛？ 系啊。 好，咁如果再即系迟多两日嘅时候咧，又再提一提我哋嗰个封路嘅情况啦。 好啊。 好，唔该晒 Didi 先。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咁啊，强烈季候风信号，出边系咪真系大风咧？ 又未至於，可能未卷到嚟啊！嗰、那個季候風咁啊，依然係鳥語花香啊，聽到啲雀仔聲啊，就啱啊！ 係啊，你係咪特登企喺雀仔隔離啊？定係嗰啲你播緊生意 effect 咋嘛？ 唔係啊，真係啊，俾大家感受一下呢個愉快感覺啊嘛，瀰漫清晨啊嘛，俾大家一種咧啊清晨美好嘅。 又發咗資訊啊，盡我本分。 係啊，鳥語花香咁啊，周圍都係啊，唔止廣播道啊嚇咁啊。只要大家肯去揾、肯去發掘咧，咁啊，周圍香港都係啲好嘅地方，天氣亦都好喎、啊。南天白雲有，太陽亦都出咗嚟，唔算太凍嘅一個温度啦。不過留意翻啊，聽日同埋後日好似天氣又會凍翻好多咁樣，咁所以就呢、這個之前可能著翻啲薄薄幾嘅衫，要攞翻啲厚嘅褸出嚟啦。咁啊注意保暖啦，呢、這個都係重要嘅。咁頭先聽到你同 Didi 話。去公展會啦，咁都要練習定早起身啊，有啲貨品啊，嗰啲咩海味啊、電器啊，可能都要早啲去排隊。咁啊，每一年咧，即係公展會嗰個 畫面咧都係啊，一開始好似馬匹出閘咁樣，一開閘嘅時候大家跑啊跑啊跑啊，買嘢買嘢買嘢咁樣，應該香港人都係最中意買嘢嘅族群入邊 top ten 嚟㗎啦。我估計一提到買嘢，大家咧一定醒曬神啦嚇，咁啊準備一下早起身啦嚇，聽下晨光第一線都係正嘅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啦，好嘛？ 好，唔该晒，唔该晒吓。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嗱，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咁去到周末期间气温咧会稍为回升啊吓。咁气温咧咁周末期间嘅时候上升啦，咁啊叫做如果你都觉得而家冻嘅话咧。咁啊，好快出去又会回暖噶啦。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强烈季候风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如果你话睇翻天文台嘅9天天气预报啦，咁啊，整个星期嘅气温咧，大致上啊，平均都系介乎喺17至23度左右嘅。咁啊，凉唔凉，热唔热，咁啊，你自己要决定一下啦吓。咁啊，朝早嘅时间，咁啊，乜嘢天气都好，我哋都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我最近咧都有啲身边嘅朋友咧就准备怀孕啦。所谓嘅准备咧就系其实而家就唔系有咗，不过咧佢哋就好想调理好个身体咧，就希望咧到真系怀孕嘅时候咧就自己舒舒服服，所以就话咧要提早多一年咧去用中医药嚟到调理身体。其实而家唔系都好普遍嘅咧。 其实都好多人有呢一个概念嘅，即係话啊，即係结咗婚啦，咁就开始调理下身体，然后准备返小朋友啦。咁啊，呢我哋即係上一代就冇呢个概念㗎，冇呢个諗法㗎嘛，哎，要生就生啦。係啦，其实原因系咩呢？因为我哋身体差咗囉。係啦，咁我哋即係上一代可能就係要諗點樣避孕，但係到而家就係喺生育嚟讲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即係有多朋友可能结咗婚一段时间都已好似即係未有懷孕嘅跡象，又或者都覺得好難去懷孕，點解人哋咁容易，自己又好難呢？咁樣，咁呢個都係真係越嚟越多有呢一個問題出現 嘅。係，但係有冇話其實所謂嘅產前，即係話懷孕前嘅準備去調理呢，其實主要係一個乜嘢嘅原理嚟嘅呢？ 嗱，我哋咧要生到小朋友咧，固然即係一定個身體好啦。咁我哋身體好，你先至孕育一個好嘅即係健康嘅 B B 啦。咁生出嚟啊！懷孕的時候正常啦，懷孕過程比較好啦，生出嚟健康啦。如果即係中間有啲咩唔舒服啦，又或者即係個 B B 有咩問題咧，即係作為媽媽會好傷心同好難受啊。 係啊，係啊， 咁所以我哋咧喺一個所謂嘅懷孕之前嘅調理咧，其實就係搞好媽媽嘅身體，特別係媽媽。其實咧，爸爸身體都唔好忽略，不過大部分嘅男士咧都會覺得自己比較強壯嘅，即係太太會身體弱一啲嘅，咁所以亦都係女性咧會求助中醫比較多嘅。係，咁而咧女性嗰個最外顯嗰樣嘢就係一個月經啦。係，咁我哋咧點樣咧去估計咧嗰個女性係是不是适合怀孕呢？又或者那个状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从月经去估计的。月经呢比较准确，每一个月啦，或者我们这样讲啦，正常28至30日呢是来一次月经啦。而每一次呢大约是5至7日的。是啦，即是7日到就完了，又没有滴到十几日先完，那又不理想啦。而头呢两三日呢量就比较多啦，多呢咁呢个多呢多唔少大家好似好难去分喎。咁呢其实大约呢就4至5块卫生巾咁样，即係满嘅，即係头两三日量比较多嘅时间。咁呢个呢就作为我哋嘅参考啦。同埋呢嚟月经嘅时间呢就唔好有啲咩不适啦。例如呢就话最明显就係话唔好嚟 M 痛啦，唔好月经痛啦。又或者有啲人呢嚟月经嘅时间呢就会头痛啦，肚屙啊等等呢啲嘅情况。或者嚟月经之前呢，哇，乳房胀痛到不得了，哇，真係掂都唔得嘅。呢一啲呢都系月经嘅常见病。如果有呢啲情况都系反映到呢，反映到我哋个身体呢就唔够健康，子宫尤其子宫都唔够健康啦。咁所以我哋调理嘅时候就系向呢个方面去处理，令到佢即系个女士就嚟返一个正常嘅月经。咁佢嚟咗正常嘅月经之后，即系反映到个子宫就健康咗喎。咁咧，對於佢懷孕嘅話，就會比較順利啦 ，B B 又會住得舒服啲啦。 所以即係所謂嘅調理就係首先打好咗個底先，然之後咧就可以繼續向前行啦，咁樣。 是啊，因为其实怀孕呢，其实在我们的适龄的妇女来讲呢，即是男女啦，都是一个很自然不过的事来的。嗯、所以我们身体好呢，理论上就很自然是怀孕到的了。 是，明白。那也有很多呢，即是之前准备好或调理身体的女士，好了，在调理的期间突然之间收到这个惊喜的消息，就是可能终于发现自己有了。那就会开始担心了、啊、其实呢这些中药适不适合在怀孕时期的妇女服食的呢？ 其实大部分的中药都是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说我们要调理好个身体，令个身体健康嘛。那那些药能够令到你健康的话，怎会伤到 BB 呢？ 嗯， 所以呢其实呢大部分的中药都可以的。那唯一呢特别要留意一样东西呢，就是一些活血化瘀 的中药啦。例如一些红花大家都听过啦，桃仁啦，这一些呢，咁因为呢其实不一定不吃得、只不过呢我们就特别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之下啦，如果个孕妇佢真係淤血比较多呢，可能医师都要用呢啲药嘅。咁、所以唔代表一定唔得，但係呢就要小心，一定要医师去处方同埋睇到医师先得啦。 係啦，即係总之就唔好乱咁食一啲嘢，或者唔好乱咁食药啦，甚至乎。 通常呢我哋呢医师去处方中药嘅时间呢，都会呢留意到呢嗰个患者会唔会就係嚟月经嘅。咁、如果佢有怀孕可能呢，我哋一般呢都唔会呢开一啲活血化瘀嘅中药俾佢嘅。 係，即係都会问清楚嘅。 係啦，会问清楚嘅。即係有冇怀孕嘅可能呢，我哋必要问㗎啦。有时即係13岁、14岁我都要问㗎。即係当住阿妈面都要唔好意思问一问嘅。係啦，我都要讲唔好意思咁样。咁我哋呢，因为呢佢冇怀孕嘅可能嘅话呢，咁我哋就用活血化瘀药呢就会比较安全啲啦，咁就安心一啲啦。咁如果呢其实医师知道呢嗰、那个女士是有懷孕的可能呢，一般都會避免處方的，所以這些藥都會安全的。而當然知道了懷孕的時候就盡快問醫師啦、應該怎樣去做啦、啊、這些藥是不是繼續吃啦、還是怎樣你要轉一些所謂的安胎藥啦 這樣。講到安胎呢，我們可以下個星期再請教 Terry 一些相關的資訊啦。今早上麻煩 Terry 先。 不要客氣啊 Bobby。 $100为高食冷餐不要加冻饮，$300未够换套衫加对两布鞋，喂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愿你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喂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首歌啊，咁啊力尊嘅减价购物狂啊，呢只歌咧咁啊都唔系私底下公开点翻俾阿 Didi 听。 点解？ 头先 因为佢都话买嘢系嘛， 我哋即系做球迷有阵时咧都要买下波衫支持下自己嘅爱队啦。不过咧，即系讲下两则嘅英超嘅消息俾大家听啦。咁啊，热刺啊爆疫情，传呢个孙兴文啊，系啊，呢六个人都有机会确诊啦。 哇，咁点啊？咁队波其实佢出后备啊，定系成队波要停下佢？ 喂，嗱，热刺咧听晚黑咧就会勾协。主场咧就对呢个法甲嘅雷恩咁啊，根据咧欧洲足协嘅规定咧，假如一支球队啊，A 名注册，即系一开始唔系 bench 嘅球员啦，开始正选阵容啦，即系注册咧系少于13个人咧，而咧冇注册嘅门将可以披甲嘅话咧，球赛咧就唔会举行噶啦，咁啊。 咁而家佢个符合条件系点样啊？ 依家我估佢都押后噶啦，不过礼拜日仲会对白礼顿，咁白礼顿嗰场又唔知踢唔踢得啦。咁疫情方面都真系搞到啲球迷咧就乱七八糟，跟住球员又乱七八糟， 系啦， 真系唔知点搞。 佢系新嗰只啊？佢哋都话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即系新定旧都唔重要啦，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即系。即系我小白你好似讲咯，佢哋系新嗰只，好似新嘅球鞋啊，新嘅款式咁样， 新嗰只病毒嘅啫，阴公。 即系所有三副鞋嘛，新都 OK 啊，病毒新就真系麻麻地。 病毒快走， 系啊，真系啊，咁啊，中意睇波嘅朋友最好睇曼联啦，近排都有好表现啦。咁啊，苏斯克查咧仲系留翻喺英国嗰度，原来佢女咧仲系踢紧曼联嘅， 哦， 系女子队嘅曼联，所以咧佢冇得离开英国翻挪威治啊吓，咁啊，买寿司嘅时候俾啲红魔鬼。球员认出咧都话：，哎，加油，俾心机， 食寿司啊，加油！ 今日系12月8日，星期三，农历11月初5，适宜破屋治病，如是勿取。 上星期三好似差唔多、哦， 咁啱啫，唔使谂咁多嘅。今日记迁徙入闸， 睇嚟今日真系一般啊！ 保持心境开朗，紧要过一切。今日都系假装时间旅行者日， 无论系边个时代，最紧要珍惜现在。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俄领袖进行大约两个钟的视像峰会，讨论乌克兰等的议题。克里姆林宫认为难以期望美俄关系突然取得突破。透露總統普京向美國總統拜登提出要確保北約不會向東擴張。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透露，拜登向普京表明，一旦烏克蘭受到攻擊，西方會向俄羅斯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他又強調，美國不認為普京已經就烏克蘭問題有任何決定，但是會保持任何應對措施。世卫欧洲办事处负责人警告，欧洲疫情升温，今个星期尾可能每10个人就有1个人感染到新冠病毒。欧洲各国应该采取紧急措施在冬天期间控制疫情。不过世卫认为，虽然面对奥密克戎新变种病毒威胁，但是建议欧洲国家将强制注射新冠疫苗，针对拒打针民众的限制措施或者封城列为最后手段，以免引发社会不信任和分化，应该先试行其他防疫措施，例如戴口罩。一名前往沙特阿拉伯的男子在法国被捕，被指涉及记者卡舒吉3年前被杀案。这名被通缉的男子在机场被捕，他曾经是沙特皇室的侍卫，现在被扣留调查核实身份。 不过一名沙特官员向路透社表示，涉及卡舒吉案的多名凶徒正在沙特服刑，涉案疑犯在法国被捕的报道有错误。终年59岁的卡舒吉生前是美国居民，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经常批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的政策。2018年10月，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杀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咧，头先慢线有交通意外噶。咁呢一宗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同一个位置咧又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落翻去呈祥道咧都系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天主教坟场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现场咧又有坏车阻路，咁所以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青山公路的葵涌段落回去呈祥道都挤塞的。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就有交通意外，影响到新旧清水湾道落回去龙翔道挤塞。新清水湾道的车龙排到井栏树对出，旧清水湾道的龙尾就去到飞鹅山道。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住井栏树，旧清水湾道就排到飞鹅山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咁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较早前嘅水管急修就已经是做完了。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和福老村道是全线是解封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二台话你知， 翻咗成日工，放工翻到屋企，梗系想唞下啦。但系对于好多双职女性嚟讲咧，翻到屋企要打理家头细务，照顾小朋友，又系另一份工作嘅开始啦。 面对唔同嘅压力，双职女性需要揾方法维持自己嘅心理健康，例如多啲同人分享，同屋企人、朋友分享日常嘅生活点滴。有烦恼就唔好收收埋埋，一定要揾人倾啊！ 第二个方法系保持正面思维，遇到问题唔好钻牛角尖，要用积极正面嘅想法去面对。记住，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定揾到解决方法嘅。 无论几忙都好，都要抽时间做啲自己中意嘅事，发挥潜能，从中获得嘅满足感啊，会令到你更加有自信心同埋力量去将工作同埋屋企都照顾好噶。 工作上想令自己少啲压力，就应该对每样工作订立缓急先后嘅处理方式，能够帮你嘅时间管理做得更好。 保持均衡飲食、充足睡眠同埋恒常运动，都会帮助你轻松应付工作上嘅压力。 想知多啲关于减压方法，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一系列免费嘅健康推广活动，例如健康工作坊及辅导等，涉猎多种健康主题，包括心理健康。 你可以去到各区嘅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详情请浏览www.dhc.gov.hk。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艺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7:38，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我想分享一下咧，呢几朝早咧我就换咗一个方式，即系早少少翻嚟啦。咁我觉得咧早出门口就真系有着数嘅，因为而家咧都系一个试验性质啊，即系当你去行一条陌生少少嘅路线嘅时候咧，你都要揣摩翻嗰个时间大概嗰个路面情况系点啊。 你今日时间好靓仔， 靓啊，因为我早咗，其实唔系早好多，我早咗4-5分钟开车，即系出门口啦，早咗5分钟，但我早咗10分钟翻到嚟，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值得嘅。 你节省咗4-5分钟添，其实即系变 系啊，系即系我赚多咗， 你赚多咗， 即系我其实早少少，但我就再舒爽咗翻嚟嘅，咁个心情亦都系开朗咗嘅。 又见到你今日开朗者， 系 啊，又唔使频频扑扑咁样。 同埋咧，咁我又发现我人又有啲无聊嘅，因为你喺度揸车嘅时候咧，始终佢唔系完全最畅顺嗰条路，都系有少少多车慢驶嘅情况啦。咁我就喺度谂咧。我会嚟緊啊，即係每一日即係真係返工嘅时候呢，做一个统计。因为佢塞嘅时候呢，有慢线同埋快线啦，两条都塞住咗啦。咁我发现呢几日呢，我尋日搭的士返嚟嘅时候呢，我就见司机呢，佢係一出去呢就揀咗右边嗰条线排队嘅，係啦。咁我之前返嚟嗰日呢，就係自己呢就揸咗左边嗰条线嘅，因为我都知道自己架车都命不久矣㗎啦，我都係行返左边嗰条线。 我都想话嘅，你今朝都好大胆 喎。係好好喎，我想话顺咗俾你搞一搞之后架车。 都係 Vincent 啫。 係啦，多谢你哋啦。咁跟住呢，我就用左边嗰条线嘅。咁跟住我今日就忽发奇想啦，不如呢之后嗰一个礼拜我就自己做一个统计，系啦，非正式统计，睇下咧认住隔离线，即系同我同步嘅嗰一架车啦，到底系左边快啲啊，定系右边快啲？ 哦，系啦，我唔泼人冷水嘅，我想睇个统计出嚟听下先。 我啊， 我记住先， 系你咧行嗰条嘅时候，隔篱嗰条咧就硬系会快啲嘅。 系啊，系啊， 呢个世间上永远都系发生呢啲事情。 我唔鼓励啊，不过好多职业司机咧成日都用慢线抽头啊， 系啊， 佢哋惯常嘅伎俩嚟啊，即系职业司机，尤其是出将军澳隧道啦，佢哋成日都行慢线，但系揸到好快，跟住用慢线嚟抽头。 哦，咁呢个唔好，呢、這个手势唔好。同埋咧，我觉得即系当你排紧队嘅时候，有时你心急，你见到啲司机喺前面咧，即系左右去右边，右边又想去左边，其实系一架半架。其实你咁样左 差唔多嘅，系啊。 嗱， 左穿右插好似嘥咁啦。 我问过的士司机，我问点解你要咁样揸咧？ 系 佢话其实系一个演出嚟嘅。 佢又唔係真係咁講， 佢真係咁講噶。 呢個只係你嘅對白， 唔係戲劇性嘅對白。 呢個你對白嚟， 你真係㗎。 你聽下，你聽埋， 我即管聽下， 你聽埋個理論先。個理論係咩咧？你好急啊！ 大家都知道急是没用的嘛。 是啊。 那他唯有做出一副同你一样都很急的状态，令到可以舒缓到你的情绪。其实都是的、哦嗯。 但你那下急即係嗰下演出咧，我就成日都覺得佢浪費埋嗰、那個即係向前進嘅時間，因為你左穿右插， 佢會令到成條龍咧 慢 咗。 嗱， 個前設咧，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咧？就係、是、我都見到佢係咁兜嚟兜去，跟住我就同佢講話：師傅，其實我唔係好趕時間嘅，你可以慢慢揸。跟住話。啊，唔系啊，头先见你倾个电话好似好赶咁样，跟住我就同佢讲，我个电话倾要赶啫、嗯，即系同埋我要俾到对方一种压力，就系我好急要收线啫咁样。咁佢话啊系、哦，我哋有阵时揸车都系咁噶，其实左穿右插唔会快得好多噶。不过我哋咧要演出俾啲翻工嘅一啲叫做客人睇，佢、 嗯、 哋其实已经。扭尽录音， 系啊， 想快 即系帮紧个客快，我穿花蝴蝶都做埋啦。 系啦，跟住因为啲所有人上的士，第一句你知唔知系讲咩？即系去一个地方啦，譬如观塘 A 最快嗰条路， 系啊，行最快嗰条路，师傅，我好赶时间。呢、嗯、啲全部都系一上车就会讲嘅一啲对白嚟嘅。咁、那个师傅点啫？你点样最快一条路啫？你去观塘、啊，你都知观塘几塞噶啦。咁佢咪唯有做下呢啲。舉措令到你覺得調氣鋸啲咯，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係冇可能快得到啊，係咪先？冇可能啊！你要快，你不如我喺個港鐵站搭。摆低你搭、 啊， 可能仲快， 九龙翻俾你落啦，系咪？ 系咯， 我有时啲司机哥哥啊、姐姐啊，系会咁样。 因为个司机都唔想同你一齐塞啊， 系啦。咁所以去翻头先嘅讨论，点解头先佢话哦，我其实都系一个演出，佢唔系用演出呢个字嘅、嗯，即系 都话咧呢个系你嘅 唔系啊， 词语嚟。 但系我个脑入边记得演出呢个字啦，即系佢唔记得，我哋都系。扮下嘢， 世人边有咁戏剧啊？ 唔系啊，即系佢话扮下嘢，定佢有一个字眼嘅。佢都係交下氣的，類似呢啲咁嘅字啦。 嗱，兩條線嘅時候咧，如果大家都塞緊啦，快線或者中線、慢線嘅時候咧，假如我三條線一齊塞緊嘅時候咧，喺某啲情況咧，我都會穿花蝴蝶嘅。係咩情況咧？就係、是、當我知道前面嗰條路咧，當佢有一個匯合點啊，即係佢左邊線，我知道佢嚟緊有一條嘅再入多一條線啦。咁佢最左邊嗰條慢線咧就會變成咗咧，就好似個樽頸位。 哦， 咁呢個時候咧。我就會盡量拍翻去快線。 哦，咁你係預先選定行車線啫。 預先選定行車線，同埋你可以睇地圖嘛。而家地圖咁方便，你望一望你就知道，喂，前面原來首先會有個左邊嘅匯合點。 係 過咗之後咧，你要將佢誒啲人會分流去右邊，你又去翻左邊嘅。 地圖成日都水你行啲古怪嘅道路。 係啊，唔係講嚟參考嘅啫。 我自己特別港島區咧， 港島佢千祈唔好淨係睇地圖喎。 咁咪係咯， 因為佢 GPS 錯得好緊要。 因為佢天橋嗰啲好多時佢撈唔。 系佢捞唔到啊，同埋有阵时佢因为大厦太多啊、 嗯， 如果你只系信佢嗰个 GPS 嘅话，你一定会荡失路，同埋你会发懵，就因为佢东南西北都已经错埋。咁所以我通常个做法就 系 我睇咗个地图啦，然后咧就望住个地图数路口啊，呢、這个第三个路口佢可以转，我就要转啦。 其实小白都讲得啱，不过有阵时咧唔系地图出错，有阵时有5G 出错，即系你电话去到某啲位咧又会有盲点收唔到，所以其实都香港个道路网有阵时都唔怪得有啲车咧，即系佢明明唔知道嗰个位系唔可以左转，但系佢选择咗左转，系因为佢俾呢啲嘅 GPS 系统 fit 咗咯， 系 啊，即系佢会叫你第二个路口左转，咁你首先你唔熟先用 GPS， 佢成日叫你掉头添。 系啊， 如果你开 GPS， 佢曾经叫过我喺一啲唔能够掉头嘅地方嗰度掉头， 系掉头咁，掉唔到噶。 好彩我睿智。 系啊，喂，不过咁即系揸车呢个咧，即系除咗要即系识得睇地图啦，仲要用你嘅智慧啦、睇路牌啦、经验啦，即系好多嘢要加埋一齐。 系啊， 今日我咁讲咧，就话啊，有啲车会即系左穿右插咧，就是、因为咧有件事大家可以引以为鉴嘅，相信可能而家有啲朋友听紧收音机咧，都系揸紧车啊，就系、是、发生。喺呢个套路讲， 哎呀， 套路讲， 揸得多啲啲， 套路讲， 我哋揸得多啲。 我前排先同阿 Didi 讲啊，即系交通组话 Didi 咧，咁啊话喂，最近套路讲啲公路喺公路上面嘅意外咧，即系完全赢冚低咗呢个屯门公路啊，即系佢嗰个无论翻工时间定系放工时间都中，系啦，咁啊，所以都之前喺晨光交通新闻台咧，特登都呼吁下啲行套路讲嘅朋友，真系大家守规矩， 同埋唔好太狂妄咯，即系你知道。 嗰条行100咁样，咁然后你又有几条行车线俾你咁样，咁跟住你就会发现哇，好多嗰啲危险驾驶啊，嗰啲片段咧都系发生喺嗰度。 系啦，咁你要令到呢个成条公路嘅戾气消失，就靠大家嘛。 系啊，咁发生咗咩事？大家引以为鉴咧，就系喺上个礼拜六咧朝头早嘅时候啊，就发现有一架车咧行驶嘅时候，就系头先咁讲啦，穿花蝴蝶，就胡乱转线。咁咧佢就系、是、一架白色嘅私家车咧，就喺呢个吐露港公路啦，近呢个大埔广福村咧，就往粉岭方向行驶嘅。咁、现场咧就有四条嘅行车线啦。咁、期间呢架车咧突然之间就喺其他车辆嘅车头前面咧系近距离咁样切线。咁、包括咧先由左二线就切去左三线，继而咧又由左三线切翻去原本嘅左二线。 哇！ 咁啊险象环生啦，尤其是咧就喺佢后面嗰架车 啊。 咁咧其实佢后面嗰架车咧有少少咧系扭态闪避嘅，系、啦，即系咁。其实扭态就唔系咁好嘅，但系我相信可能佢唔知系咪一啲 情急啦， 情急或者系啦，咁扭态啦，咁亦都有咧系响安，即系话喂你唔好咁样啦，险象横生。咁点不知咧嗰架胡乱切线嘅私家车咧，佢仲搞低咗车窗，就伸咗只右手出嚟，就举高咗只手指，系啦，仲要恶人哋咁样。咁好啦，你以为唉、完咗啦件事，点不知咧呢条片摆咗上网之后咧，亦都可能系即系有一啲谩骂咁样样啦。咁、后来咧，警方系拘捕咗呢个人。 诶、好 系、啦， 呢、這个真系要赞。 系啦，以危险驾驶罪咧就拘捕咗呢个涉案嘅司机。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以为诶、过咗就冇事啦、即系而家所有地方好多都系镜头咧，亦都系录低咗你嘅所作所为啦。 以前冇镜头嘅年代咧，大家好似喺公路上边一发生意外就容易有一个切入点，就系、一定系后边嗰个发生问题嘅。 系 即系一定系后边咁，你刹车刹唔切啊，你跟车太贴啊。而家多咗個鏡頭咧，大家都有個保障啊，就可能未必係後面嗰、那個特登，即係前面嗰個錯，或者定係後面嗰個錯，係可能有人跟車太貼啊、胡亂切線啊，呢啲就好容易睇到啦。 總之就切忌心浮氣躁啦，大家今日就路路暢通就最好啦。 灿烂神气在涌掉， 七点五十四分听过有柳应婷《人类群星闪耀时》。 男人咧有阵时真系要学翻一两门咧，即系维修嘅手艺先得。我估钟哥有阵时偶尔都会喺屋企维修下你自己。 都唔系偶尔啊， 系常常， 就系经常啊。 系啊， 因为你搵人整，譬如你换个灯胆都唔识咧，咁就搵人上嚟整又唔系几好。嗱，不过。呢啲嘢應該係揾專業註冊嘅人上嚟做嘅， 係啦，正確地係咁樣啦。 但係譬如話你個廁所水箱壞咗，基本你應該自己識整嘅。 鐘哥，我就係面對呢三樣嘢。 嗯， 早兩日換燈膽，琴日壞廁所水箱， 好易整啊！揾我啦。 張台咧，嗰、那個即係乜乜家私嗰啲台咧、你用得多咧，佢嗰啲螺絲會鬆。 誒，你揾我啦，我收你平啲啊！ 最後我上網學咗，即係打任何嘢打 how to 就得噶啦嘛。即係你喺 YouTube 嘅世界打 how to 乜乜乜 how to 乜乜乜咁樣，佢又出咗大概咁樣，會跟住換咯。 係咯， 都驚嘅咁樣。咁不過都有好多。朋友仔话今次咁日咧维修嘅成本太高啦，好多时候无论车又好，电器又好，佢都会同你讲话啊，先生冇零件啦，换过佢啦，补少少钱咁样。其实我哋都唔再系一个修理或者维修嘅年代啊，我唔知道两位拍档认唔认同咧？ 系啊。譬如以前一啲電器用品咧係會整噶嘛，而家咧係抌咯， 係啊。 同埋有時咧，而家係整仲貴過買一個新，佢成日就話我換咗一代啦，即係佢我喺度諗到底佢係咪真係？逼你想买嗰啲新嘅嘢咧，所以佢嗰啲定价又话冇零件啦，咁跟住新嗰啲又平过你整嗰啲价钱啦，咁样。 所以嗰句说话我成日都唔明嘅，点解买系点解整系贵过买咧？即系喺我成长嘅年代，买系贵过整噶嘛。 系啊， 跟住而家系整贵过买。 整嗰啲人咧就会同你讲嗱，人工啦、物料啦、shipping 啦，即系哇，嗰部件喺唔知边度运落嚟啊， 咁 样。咁你整部新嘅一样都系要人工啦，要运过嚟噶嘛。 所以佢叫你买嗰部新，因为新有现成做多咗摆喺度。我记得咧细个好中意咧流连旺角嗰个手机铺噶，我好觉得咧换手机咧好新潮啊。 而家唔去啦。 嗰阵时依家唔去，呢一部我又长情咗咧。对而随年渐长，呢部用咗几年啦，系咪先？咁你嗰部又用几年？同埋我哋用开唔会换噶嘛，系咪先？ 好烦嘅换电话， 系啊，好烦，因为你转嗰作业系统啊，真系作业啦今次。但系调翻转头，旧时僆仔咧，嗰啲日本手机咧，你好中意唔同嗰啲接机啊，唔同颜色啊。 哦，咁又系，诶，呢个都系。 系啊， 以前换电话系直头连个款都换埋， 系啊， 而家啲换极都系咁噶啦。 系啊，旧时你可以拣接机啊，唔接机啊，镜面啊，唔镜面啊，唔同颜色。啊！黐嗰啲手機貼啊，你連個 係喎，閃燈啊， 嗰個手機貼，我最記得嗰陣時有部咩叫咩 StarTech 啊，係嘛？你可以黐到成個跑車咁樣 啊 嘛，即係 雖然番簡仔啊，我叫 番簡仔咩叫做？我唔記得啦，有一個叫做風筒啊，定點樣噶嘛？有好多唔同呢啲型號， 掃跑王咁樣， 係掃跑王咁樣，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啲雜誌仲第一代揾個靚女，突然間要黐啲須跟住 掃跑王咁樣，銀色殼啊嘛， 呢啲你係記得， 但我覺得。好型噶嗰陣時，蘇帕王呢部電話嗱講完咗少少，我話即係喺昆士蘭有間咖啡鋪可以免費幫人維修家電，咁我覺得咧咖啡鋪今次咁啊，都係大家俾大家 chill out 啊，即係輕鬆啊，寫下稿啊，即係識下男仔識下女仔嘅地方。 首先我反對啲人喺嗰度坐太耐做功課嘅嚇，我個人嚟講係 寫稿就 OK 啦， 寫稿 OK 你唔明啦，你唔明啦，屋企冇得做功課啊，鐘哥係咪先？ 我又唔可以咁大胆讲嘅，我话我好少见到有人喺嗰度 真系做 啲功课出嚟，真系做功课嘅。 唔紧要啦，个个家家有求啦，家家有求。喂，不过呢个昆士兰嘅咖啡店就帮人哋免费维修家电，我觉得都几好。即系依家今时今日，你话修理风扇啊，修理电器，其实都好少。 喂，但系点啊？即系我要将我坏咗嘅家电搬去嗰间咖啡店去整啊？ 系啊， 如果我系大型家电咧， 咁你攞架手推车推过去咯。 雪柜咧， 老实讲， 咁你自己揾师傅啦。 佢内文都系咁样讲，大概都系维修下啲灯具啊、单车啊或者一啲灯啊咁样啫。即系雪柜，我估个技术含量又未至于咁高，识整雪柜咁样。 即系譬如架单车坏咗，你拖到或者拎到去嗰度啦。 系， 先生饮杯咖啡先。 系啊， 饮完咖啡整好噶啦，咁样啊，系咪几 好？好贴心啊！ 喂，咁啊几劲 喎。其实咁都几好，或者摆低一两日咯。呢个系一个社区啊嘛，冚到。嘅一個取態就係話大家咪會 friend 翻 close 啲咯， 互助咯。 依家真係純商業嘅喎，你去啲咖啡鋪，你買完杯咖啡，咁係打個卡或者靚啲，或者好似你咁。 咁样做下功课，识下男仔女仔，跟住就走噶啦，可能、嗯、即系唔会任何交流。 好快嗰个平时有去开一间附近嗰度嗰间咧， 系 嗰、那个侍应几好嘅，诶系咪叫翻琴日嗰个啊？即系佢会认得你之后咧、哦，会有呢啲咁样。 咁、okay, 佢认得你啫， 咁认得我认得其他人噶嘛？ 唔会啊， 就 认得你 啊。 跟住喺个杯嗰度写啊，加油，哈哈笑，Happy Happy Monday 咁先得。 系啊，中哥咁样， 中哥咁样。 我是你的 fans。 咁你梗系觉得人哋好啦，系咪？ 前排榜尾嘅马德里体育会作客3-1击败波图，马体会取得次名出线。C 组亚即士主场4-2击败士砵亭，亚即士首名出线。多蒙特主场5-0大胜比石达斯，士砵亭同多蒙特同得9分，士砵亭次名出线16强，多蒙特转战欧霸。A 组巴黎圣日耳门主场4-1大胜布鲁日，麦巴比同美斯各入2球。同组莱比锡主场2-1击败曼城，曼城同圣日耳门携手出线，莱比锡得到小组第3。D 组皇家马德里主场2-0正胜国际米兰，皇马首名出线，国米取得次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3.4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65，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8,808点，系升3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02美元，卖出1785.8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影响到挤塞噶，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喺九龙区，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呢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咁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虽然系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碧屋对出。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平石，龙尾就飞鹅山道。咁再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碧屋对出。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飞鹅山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去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对出。 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荃錦公路去返荃錦交匯處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就在馬場對出。咁提一提大家啦，較早前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需要封閉嘅甲丙達道去聯合道方向啦，介乎獅子石道至到福老村道一段啦，咁就全線封閉嘅。咁而家封路重開啊，緊急維修就已經完成咗。咁九龍城嘅甲丙達道去聯合道方向，介乎獅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一段啦，全線就解封。咁揸車朋友咧可以弄翻呢一段嘅甲丙達道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零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人气歌姬 Lisa 再为动画版《鬼灭之刃无限列车篇》推出全新的片头曲《神星》以及片尾作品《白银》两首歌曲。《神星》就是接住电影版的世界观，有一种沉重而黑暗的感觉。来到日本流行榜的《白银》就是结尾的时候为大家带来一种新的希望。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sa 白银。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Help out, 欧瑞强，离别了方知当初太不爱，却也太可爱，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 Kian 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啊！喂，今日振奋少少啦 ，Kenny 咁啊，隔晚美股又升啦，咁啊，琴日港股交易亦都升 吓， 系冲咗一弹下，而嗰弹咧，起码系大成交啦，因为即系由年头讲到年尾，永远咧升市咧都系细成交嘅，咁啊麻麻地啦，咁而且咧再加上咧。北水連續十日咧淨流入咯，咁啊都睇好啲科網股。宏觀嘅大市方面，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唔該。 我諗係比之前就好翻啲嘅，因為始終係睇翻琴日嗰個彈嘅幅度方面咧，都屬於近排嚟講算係咁啦。同埋最緊有啲成交增加配合翻啦。咁啊，始終睇翻都係即係銀根嘅鬆咗，流動性鬆咗方面咧，就真係有啲幫助嘅。咁我諗可能近年尾啦，咁其實就銀行方面咧都係放水啦，大家可能都會 預咗係咁做㗎喇。咁所以今次嗰個降準方面呢都唔係話完全好 surprise 嘅。咁但無論如何都好啦，起碼第一首先就啲內房企業呢就應該可以唞一口氣先啦。咁所以你到琴日啲內房股有個別都升得唔錯啦。咁同埋第二就成個流動性上面嘅話呢都有改變，因為股市都係要靠流動性㗎嘛。咁所以變咗如果流動性改善嘅話呢，對於資本市場就絕對係有個幫助喺度囉。 咁可以睇睇啦吓，咁啊， 嗱，咁我个人嚟讲咧，我就好中意周围买嘢嘅，咁啊唔系净喺香港添啊，即系上网咧，世界各地都会买，咁啊睇即系周围买嘢，咁啊睇到最近有啲贸易数据咧，咦好咗， 系， 可能我真系买太多嘢， 系啦，搞好咗条数，搞好咗条数， 系啦，咁我仲要世界各地啊嘛，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会唔会帮助到啲航运股咧？ 系， 因为我买完嘢，佢都要运俾我噶， 系， 会唔会有啲帮助？可唔可以睇好一线咧 ，Kenny？ 嗱，呢個絕對係會有幫助，所以你見到其實航運類股份咧，譬如1919啊、316嗰啲嘅話咧，其實就都由低位咧，就近排都係升得唔錯。 係喎。 咁另外我比較中意嘅2343啦，太平洋航運方面啦，一兩日都係即係慢慢係升翻上嚟，因為最主要其實個波羅的海乾貨點數方面咧，就其實而家都升翻上去，呢個係11月初以嚟一個比較高嘅水平㗎啦。咁曾經有段時間嘅運費係略為回翻啲嘢，咁但係就好快就上翻嚟。因為最主要其實你睇翻嗰個運力仍然都係緊張嘅，因為尤其是而家個變種病毒啦，咁基本上肆虐都仲係肆虐緊歐洲啊，或者係一啲南非等地。咁其實你本身已經係嗰個運力啊，同埋嗰啲港口碼頭方面咧，其實都完全冇恢復翻100% 嘅。咁你再加疫症呢個係惡化嘅時間嘅話咧，咁肯定令到個供應鏈方面咧嗰個緊張情況係持續啊，所以運費咧好難落嘅。即係其實你睇翻今次個貿易數字咧，都係比預期係好嘅。點解咧 ？Suppose 應該都嗰啲聖誕啊、感恩節嗰啲貨運全部過帶啦嘛。咁但係咧，今次嘅數字都係好嘅話咧，都係有啲驚喜嘅。同埋如果睇深層啲嘅話咧，其實就之前阿耶倫都有講過啦，就其實如果係降低嗰個關税嘅話咧，其實係會對美國嘅通脹上面咧係會有一個幫助，因為睇翻其實美國而家都係即係不爭嘅事實，都係面對通脹嘅問題。而通脹咧好大程度上，我哋節目成日都講啦，就係、是、個供應鏈緊張，個供應上面嘅問題個環節，而唔係話個需求話好強勁啊，導致到咧嗰個物價係上升嘅。咁之前嗰啲特朗普政府遺留下嚟嗰啲政策咧，即係呢個中美嘅關係緊張啊，或者增加貿易壁壘嘅話咧，其實最終咧反過嚟都會影響美國嗰、那個通脹啊，因為美國過往就係好大程度上靠呢、這個我哋國家啦去生產一啲係比較平嘅產品，咁就令到佢哋可以 keep 住一個低通脹嘅環境嘛。咁你試想下，如果你成部 iPhone 係搬翻去美國度嘅話咧，肯定貴幾十蚊啦， 人工都貴好多啦，係咪先啊？所以都要考量一下啦。咁所以即係啲航運股都連續升咗三個交易㗎啦。頭先 Kenny 講過三隻股份個別都 係得，我再望望佢先。咁頭先阿 Kenny 咧又提到你話內房咧就可以唞唞氣啦，叫做咁內銀咧。其实曾几何时咧，内银股都系即系几多股民嘅挚爱嚟嘅，有啲投资组合咧都摆少少落去咁嘅。咁不过咧，即系近排都有因为受到即系政策啦，又有一啲压力啦、监管啊，甚至系因为即系新经济股咧，好似嗰个吸引力又大啲咁样，咁啊令到佢哋嗰个吸引力咧就细咗。咁但系而家咧，嚟紧人行又降准啦，咁会唔会又令到内银股嗰、那个即系又会睇翻好少少咧？吸引力会增加翻咧？ 其实内人咧，通常个玩法咧，都系一个估值，譬如太低嗰时咧，佢会有一个估值嘅收复嘅情况，就令股价方面咧就可能升翻上嚟。但系咧，你留意翻佢，即系如果你得闲揿个图表睇下，其实咧佢唔系一个长期嘅上升嘅趋势，都系一个喺 range 嘅底啊，去到咁上下嘅话咧 ，undervalue 佢升翻上嚟，但系去到咁上下咧，跟住佢又唔。停滯不前嘅啦，即係同譬如你睇翻啲新經濟股，新經濟股就即係跌翻落嚟啦。之前你睇翻啲新經濟股啊，或者一啲盈利增長周期係譬如好似啲內需股啊、消費股嗰啲話咧，你睇個 trend 一個趨勢係一個上升軌嘅上升趨勢，但係內銀就唔會發生呢樣嘢，因為主要內銀方面咧就係、是第一就係佢估值係平嘅 ，P book 係平嘅，息率係高嘅，咁所以再跌得咁上下嘅話咧，佢個價值係會浮現翻出嚟嘅。但你睇佢嘅 top line 咧。是没有增长的，因为尤其是呢你看回那些四大行的话呢都是一个低最多都是升高之前的增长的。所以变成呢它是没有增长情况之下的话呢，其实它是真的得咁值得咁低的估值的。所以因为你买股票是买前景的嘛，你不是买它有几平 噶嘛，即系平嘢，好似琴日咁讲，平嘢就未必有好嘢噶嘛，你一定要买去增长嘅潜力，内人就发挥唔到呢样嘢出嚟咯，咁所以变咗系都系度个 range 咁样炒就系 OK， 咁你如果降准嘅，当然系可能有机会增加咗个貸款的需求，那就令到他們那個是top line有機會有些改善的情況在這裡。那通常拿銀行股呢，我都是都說比較喜歡就是郵儲行和這個是招商銀行，那這些就真的有個 top line 的 growth， 你見到他們有些就其實平均都有成兩成多的增長的，那變了這些股這些銀行股呢，他又會走得好一點。 還有少少時間跟 Kenny 談完這個題目，剛才呢就講了得幾倍 PE 的內銀，咁讲翻啲几百倍 P/E 嘅美团先啦，美团咧，琴日咧北水咧就十亿吸佢咁样，咁嗱，美团我哋可能都谂得到啊，可能嚟紧假期，可能啲外卖生意啊，或者其他嗰啲平台经济做得好啊，咁但系奇怪嘅事出现啦，咁啊快手，咁我哋都话麻麻地啊，但系你留意翻咧北水嘅流向咧，连续几日咧都有啲北水不断几亿几亿咁样扫啲快手上去，咁系咪究竟北水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咧？Kenny 你点分析啊？ 嗱，似乎咧就快手，当然我都政策，我觉得政策嗰、那个困扰咧都未系完全消除嘅，你见到之前过往大家都有少少领句嘢啦，譬如好似呢个系腾讯又好，阿里巴巴又好，以为咧set all down咗啦 ，OK 啦，点知突然间佢又无啦啦咧就走咗啲即系新嘅政策出嚟嘅，咁你就变咗形成咗咧你嗰个发个措手不及啦，咁呢个我觉得就如果投资啲股份嘅朋友咧都系要留翻意翻呢样嘢嘅。咁但係咧就我覺得佢因為都真係跌得好多啦。其實你睇到北水咧好多時咧，譬如好似之前嘅美團啊啲，或者係之前一啲新經濟類股份咧，跌得太勁咧，佢真係會入嚟去做嗰啲所謂巴根親情嘅。咁會可能炒翻一轉令到佢股值收復翻冇咁差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快手呢啲咧，其實啦即係有辣有唔辣啦。因為以前咧，其實佢呢個 business model 咧啲短視頻嘅，就而導致到咧，可能係引致到一啲係電商嘅機會啊，或者甚至冇即係之前冇興嗰啲打賞嘅機會啊，你要透過平台嚟到買花啊，或者係買禮物嚟到去打賞嗰個主播嘅，係啦，咁你就變咗係呢個 business model 係好嘅，咁但係咧就不過咧，如果政策就話唔係喎，而家要打擊嗰啲不良消費嘅風氣嘅話咧，咁你又可能會好影響呢個情況咯。但係如果你剔除咗政策嘅話咧，其實就呢個係一個趨勢嚟嘅，即係等於你睇翻香港都係啦，你見到而家嗰啲即係 YouTube 片嗰個點播率係會高過睇電視好多，係 啦， 係啊，即係一般嘅，就算你而家睇翻話嗰啲好真係好後生嗰啲十幾歲嘅歌手，咁佢哋嗰啲片咧個點播率都好高噶嘛，都未必會喺嗰、那個即係電視上面睇咁多噶嘛。 咁所以可能咧都有利行業嘅發展。咁啊，散户股民又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多謝 Kenny， 拜拜。 唔該曬 Kenny， 拜拜。 拜拜拜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點解咁講咧？點解要企咁開啊？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離就係因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讲下呢个啦，咁接近年尾咧，实有嗰啲2021年咧，乜乜乜排行榜，乜排行榜嘅，今次 又回顾一下咁样， 系啦，回顾一下就系十八区打卡热点排行榜，系啦，咁啊，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冇去过啦？ 即系回顾翻2021年啦，应该 系啦，二一年啊， 有啲乜嘢咧？ 就系同第十位，你估都估唔到，同大家去下砵兰街先，因为原来砵兰街有一个粉红色嘅。优优咩处啊？优咩优气花园？嗱、你讲得叻啲啊！ 砵兰街 系啊，粉红色噶，之前徐浩莹咧都去咗打卡。 哦哦 嗰、那個 又講粉紅色，又講闊蘭街，係 啦， 嗰個公園仔， 大家驚咧，唔使驚，我一講徐浩瑩就即刻冇事啦，潮流達人都去打卡，咁、有一種粉紅色嘅感覺出嚟啦。Kitty 應該少跟啊，因為呢排搬屋啊， 我真係冇去嗰邊喎， 我有。唔系你上网见到啫，冇话一定要去嘅。 即系我冇去打卡， 系啦系啦， 咁中意打卡。 好啦，跟住咧，第九位咧，可能小白会熟啲啊，就系、是、咧大雾山山脚嘅一个寮屋村，叫做光板田村。 哦，我知啊， 小白应该未去过， 我去过。 唔系，因为你一去就去咗山顶啊。 唔系，我跑落去噶， 你未必去。 我跑翻落荃湾，会经过 山脚。 所有人上山顶之前都要喺山脚。 系咪我睇佢个仔张相就喺山顶？我都冇见你喺山脚影过相。 系一飞就飞咗上去啊嘛。嗯、就系咁讲紧嗰个光板田村啊，咁啊好有特色嘅，又到五万。绿色咁样啦，可以俾大家感受一下咁样、哦，都有啲唔系香港嘅感觉出现咗。 但佢嗰条楼梯咧，有少少似我哋 呢度啊， 广播道嗰度嘛， 系啊系啊，广播道出面 喺电视部行翻落去， 系啊咪啊，系每一级都游到好靓。 最近有嘅，最近有。 不如你去， 我有见过边个游？ 边个啊？ 系啲外籍人士嚟嘅， 都有香港人或者外籍人都有， 系啊都有，有啲本地艺术家啦，又有啦咁样，咁啊真系可以美化下个香港都好。咁啊第七位已经去到咧。幻愛橋啦，即係之前咧嗰部電影啊，幻愛取景嘅地方、哦、就係、是、屯門碼頭海濱長廊嗰度啦。咁、大家都中意去打卡。第六咧就係鐘哥都有拍攝過啦，就係呢個西環，西環最出名 嗰度 係啊，就係西環嘅泳棚咧，一直都係香港熱門嘅打卡點嚟嘅。咁啊，好多少女都會喺嗰度咧，吹到披頭散髮咁樣。 西環近長廊嗰度咧，哇，日落真係無敵。 但係而家嗰度係咪唔俾入去噶啦？已經。 我又唔知喎， 點解唔俾入去嘅？ 因為太多人啊嘛，之前 唔係、西環碼頭啊， 唔係碼頭 泳棚啊， 泳棚嗰度啊， 泳棚係零零舍舍趌咗出去噶嘛。 因為泳棚我冇去過，我知我記得你拍 Jenny 嗰度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嗰、次仲要係仲要等啊， 記得 啦。 頭先講咗兩次話中國拍嘢嗰度，攞翻一分先。 我話點解要等咧？ 西環唔熟啊嘛， 因為撞著兩對新人喺嗰度影緊結婚相啊。你哋嗰边影嘅时候，我停一停就就你咁话晒人哋结婚咁样，即系互就咁样。 系你有冇封翻封利是俾人啊？ 咁啊冇啊，嗰时燥紧啊嘛，呢边仲要等。 有冇祝福佢哋啊？有冇恭喜佢哋啊？ 用咗另一啲词汇恭喜佢哋系嘛？祝你哋啊！ 新 婚 快乐 咁样，喂，去到第四位咧，就真系头先阿小白同埋 Kitty 都有讲啦，西环码头嗱呢、个位咧就现在就禁止进入噶啦， 而家就讲紧西环码头， 系啦，咁已经成为历史噶啦，喺西环码头嗰度打卡，因为之前都干扰到啲朋友， 真系做嘢嗰啲人， 系啊，搞到人做嘢唔好， 所以嗰度真系几靓， 系啦，咁我头先讲，譬如光板田村，大家去打卡嘅时候，你都冇搞到人哋屋企啊，有啲居民喺嗰住噶嘛，喂，第三位咧已经跃升成为咧 M 加博物馆咯，因为 咁快嘅， 因为大家太中意同艺术品影， 点解咁快变咗做打卡位嘅热点第几位啊？ 哦，第三位啊， 咁、快， 喂，嗱，你唔好讲快， 证明有实力啊， 佢真系有实力、啊。我睇翻啲统计数字，每一日超过一万人入去，由开幕至今，佢十一月十二号先正式开放 ，fully booking 啊， 每一日人流系一万人，你计啊，十日就十万人噶咯，系咪先？咁依家十二月就嚟。接疊一個月咁樣啦，你起碼有廿幾三十萬人入過去咯。佢、我都未入，仲要 我都未。 你入少啲人先， 快啲上網預約先。 係啊，可能要上都可以 walk in 嘅、但要喺門口排隊。 行一咯， 係啦、要喺門口排隊。就算禮拜六日都可以 walk in 嘅、但係都係嗰個要喺門口排隊。咁、你即係如果扶老攜幼咁，你就梗係上網 book 定啦。即係好似小白話齋、好啦，嚟到咧第二位就係喺 M 加博物館隔離嘅。西九文化區嘅日落係啦、 喂，嗰度真係睇日落好靚，好靚，好靚，好！ 香港近呢幾年真係多咗好多睇日落嘅靚地方。 想提呢個地方， 點 解？ 原本嗰度應該係一個藝術區嚟㗎嘛，而家變成一個打卡嘅海濱。 唔係咁，藝術擺喺隔離 M 加嘛 ，M Plus 啊嘛，係。 即係嗰度應該有劇場有剩㗎嘛。 中國好多地方都係咁啊，悉尼歌劇院隔離咪打卡，新加坡嗰個榴蓮劇院隔離咪打卡， 都有個歌劇院喺度啊！ 啲人一樣喺悉尼歌劇院隔離放狗嘅咋。 一样噶啫，跑下步啊，做下瑜伽噶咋。 艺术融入生活啫， 冇错啦。第一位 Kitty 最熟嘅地方，有个大字嘅， 大咩啊？ 大馆 哦。 我好多地方都熟噶嘛。 大馆就正路啊，大馆。 大馆真系靓喎。 为你，为你而 为我而设。 大馆真系靓喎， 经常有唔同嘅一啲活动搞啊。 好多活动搞。 系啊，咁你一定会即系经常都会吸引到唔同嘅人去打卡。 圣诞啊，除夕啊，咁样。 行日都有， 系同埋好 chill 嘅嗰个地方，我又中意佢有啲 common area 俾大家，即系自己中意睇书又睇书，饮嘢又饮嘢，坐下又坐下咁样。 系啊，开心啊吓！嗱，头先就讲咗咧十大嘅打卡圣地，希望大家礼拜六日打下卡啦噃。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八日系一年嘅第342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3日。2005年12月8日，由日本作词家秋元康担任制作人，以可以面对面的偶像为理念的日本大型女子偶像团体 AKB48 正式成立。团名取自东京秋叶原日语罗马字 Akihabara 的宿舍。2006年在主流乐坛出道，逐渐在日本掀起巨大人气。制作人亦以相近模式在日本其他都市和海外成立姊妹组合。2013年得到世界上最多成员的流行团体的世界纪录。AKB48 在流行和商业文化所创造的惊人产值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奇迹。12月8日出生的朋友只要下定决心，无论在工作或生活上都会完全投入，充满精力，对目标勇往直前，可惜布满盲点。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充满竞争的娱乐事业是你表现自我的地方，还是盲点所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流行文化到底是需要独特创意，还是只是争相模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俄领袖进行大约两个钟的视像峰会，讨论乌克兰等的议题。克里姆林宫认为难以期望美俄关系突然取得突破，透露总统普京向美国总统拜登提出要确保北约不会向东扩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拜登向普京表明，一旦乌克兰受到攻击，西方会向俄罗斯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他又强调，美国不认为普京已经就乌克兰问题有任何决定，但是会保持任何应对措施。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澳洲不会派政府官员出席明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但是运动员会继续参赛。莫里森说，中国政府尚未对澳洲提出的多个议题作出回应，包括人权问题，强调会为澳洲的利益坚守立场，不会退缩，因此政府官员不出席冬奥不足为奇。美国昨日宣布不会派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出席冬奥会。中国外交部对美方的表态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并且表示将会作出反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北京出席。他强调，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事关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事关节日平安祥和。当前国际疫情严峻复杂，疫情防控重点是守住国门，外防输入。要组建由当地政府牵头、有关部门和专家参加的口岸防控专班，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工作。老年人是以感高危人群， 要做到应接尽接，提高加强针接种率。孙春兰重申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话，初步分析南非感染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人数和入院比率，清楚显示感染 Omicron 之后病情不会严重过感染 Delta， 甚至可能会较 Delta 轻微。福奇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说，需要多几个星期了解南非和全球的病例，才可以清楚 Omicron 的严重程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99， 日元 113.44，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64， 人民币 6.368，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748 点，升29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5.61 美元，卖出 1,786.37 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周末期间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咧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就已经清理咗几一个字左右噶啦。咁但系咧后面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又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挤塞，车龙系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将军澳运动场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后面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一大挤塞，车龙系排翻过去咧，过晒将军澳隧道，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咁至于较早前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一带只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对出，反方向咧坚拿道天桥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系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因为受到观塘绕道嘅交通意外影响，所以车龙系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排到去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咁后少少近住安秀道嗰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白石窝对出。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虎山道落翻山啦，去旺角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屯门医院。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在2020年的时候参加双日单轮射箭比赛，拿到60米、50米、40米和30米距离冠军和总冠军的。 除了焦点创造专访香港射箭好手张子乐，在学界总动员当中，汤宏谦继续为大家专访联校中乐团。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欧卓妍。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 MC 张天赋。早晨啊 MC。 早晨啊 MC。 是啊，平时你说你朝头早都是好醒那些人来的是吗？ 起身那一刻不是。起完身之后就是啦，就充满活力啦。 充满活力啦。但你好开心啊，我觉得你今年的成绩好好啊，因为。 都是的，我觉得对一个新人来讲，我所有的好顺利啦，我同埋都我觉得比好幸福啦，是因为好多嘢都解锁咗成就啦。 是。因为我仲记得第一次同你做访问的时候呢，咁你都有讲之前都有少少kick，所以咧就遲咗先至出歌啊咁，但係出完第一首歌之後咧，咁之後就好順咯，而且幾首歌啲反應都好好。你知唔知上一次嗰個反對無效咧？我搭親邊一架車，啲人都係聽緊，我唔知點解。無論我搭的士好好啦，上朋友架車又好啦，當然我自己架車都有播啦。跟住就咁MC 都即係好受歡迎，或者你啲歌都已經即係大家好即係好中意啦。咁你自己有冇即係差唔多去到年尾啦，再 review 翻嘅时候，觉得都今年唔错，有啲咩系值得赞赏自己？有啲咩系觉得可以再做好啲咧？ 其实我好开心自己系能够做到《反对无效》呢一首歌，因为我第一次听 demo 嘅时候，我已经好中意，好中意，咁好开心呢首可以成为到自己嘅歌啦。咁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啲嘅？咁当然其实有好多嘢嘅。一来因为最近我都开始发现到自己好多地方好不足啦，开始觉得死啦，点解自己好似越嚟越渺小？即系越嚟越唔识嘢咧，咁我觉得嚟紧嘅目标，我会想我快啲可以学多啲嘢啦，即系无论可能喺作曲上面啊，喺编曲上面，喺乐器上面，甚至乎系做人嘅态度系好老土，但系呢啲方面我都好想可以好好地进步，继续成长。 但系点解你会觉得自己不足呢？ 我谂可能系当出即系可能出道工作多咗嘅时候，见嘢多咗啦，系啊，咁开始会。眼界大咗嘅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原来只系好咩都唔识咁样咯，系 咁但系呢个有冇令到你有挫败感咧？定系其实都系少少嘢啫？ 呢个系动力嚟噶，呢个系令我唔得，要冲啦，要跑啦，系咯，唔可以俾自己再停啦，因为先至令我意识到原来我之前。浪费咗好多时间，我需要真係俾啲心机追返啦。 keep 住呢股平静，因为今年真係都非常之出色啦。咁仲有我啱啱又醒起，你之前又同阿洪家豪一起做咗个 concert 啦。咁嗰个亦都系一个即係你哋本身有 friend， 然后又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表演，系咪 成就解锁啊？呢个系啊，我好开心，即係啱啱出道就可以即刻有一个 show。即係亦都有人係，亦都起碼啲飛買得出啊嘛，係啊， 賣得好好添， 好開心㗎啦！呢、這個 係要多謝富二代啦， 係多謝富二代。 咁都我諗相信嗰一次之後，大家都繼續期待你嘅其他嘅演出啦。咁啊，呢啲又要繼續再儲多少少歌，跟住又要再睇翻嗰啲時機啊咁樣樣。不過今朝早咧，你就帶咗首新歌上嚟啦，叫《記憶棉》。咁呢個《記憶棉》咧，其實就慘慘地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對比起你之前嗰啲情歌，即係都好似係有啲。依依不捨啊，有啲舊回憶留咗喺度啊。 係嘅。 你自己係咪一個好記性嘅人啊？ 我自己係一個幾好記性人嚟嘅，係啊，我都，但係反而我唔記仇嘅，但我係好記性嘅，因為可能好多雞毛，即係可能係啲好小事、好瑣碎嘅事都，我真係會無啦啦記得入腦噶。 係。 係啊，即係可能我會突然間醒翻起啊！我哋兩年前食嗰間嘢，嗰個生菜好似穿個窿噶喎，即係呢啲細節我會好無啦啦醒起噶，甚至乎可能追溯翻幼稚園嘅時候，我都仲會記得某啲片段。 死啦！唔係老人痴呆嗰啲係嘛？多數啲人都係話，老人痴呆嗰啲咧記得好耐之前啲好細微嗰啲嘢咁，就係呢啲徵兆。冇事嘅，你仲係好後生。喂，咁但係如果你話咁細微嘅嘢都記得，會唔會呢啲就係令到你有？时啲情绪好起伏嘅一啲点咧，即系譬如会唔会突然间，哇！我谂翻起几年前，即系同我 ex 有一下咁样样，哇！好抽心啊！即系你点样去对待翻呢啲旧回忆咧？ 其实一定会有嘅，我觉得呢啲琐碎嘅回忆或者呢啲小事咧，可能只系原本只不过系好失散咁样摆喺一边一个角落一个角落，但一旦有阵时你系会将咁多种小事攞埋一齐，然后去。組織佢哋去拼圖，或者即係可能有一個時間線，你話你會突然之間拼到啲新嘅感覺出嚟，或者你會突然之間意會到有啲嘢嘅，咁所以個感覺當時就會喺嗰度出嚟啦。 嗯， 係啦，你可能即係可能之前當可能你見到爹哋唔開心，可能你就會覺得佢唔開心，但係當你拼積多一件新件事，你發現原來佢做原來係做嘢好攰，所以導致佢唔開心，就會有第二種。更加複雜的感覺出嚟，咁我覺得記憶棉都係即或者係喺感情方面都係咁樣，即當你拼湊咗唔同嘅回憶、唔同嘅碎片去組織一個新嘅圖片出嚟嘅時候，嗰幅圖片係可能同你本身心目中嘅嗰個圖片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嘅。咁點樣處理呢？其實我都係收埋自己，慢慢去將呢啲碎片去一路拼砌，一路去回憶翻，一路去。去體會翻咯， 係 啊！ 你會唔會同人哋分享呢？因為有啲人咧就會啊，當我諗起一啲舊事嘅嘢，自己未必即時處理到咧，同人講講完之後咧，就彷彿好似處理咗咁樣，遲啲咧就未必會再困擾喺呢件事上邊啦。定係你唔會同人講啊？ 其實我諗我好少會將唔開心嘅嘢講出嚟嘅。係啦，即可能咁啱去到嗰個時候，啱 timing， 天時地利人和啱我就。我就會好順口而出，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我唔會特登話，喂，我唔開心啊，我想同你講咩咩咩事。其實我好少會有咁樣。相反，我唔開心嘅時候，我都係可能收埋自己，拎住支吉他，閂埋房門，就自己彈，即係熄曬燈，點支蠟燭，跟住就唱下歌。咁亦都會藉住唱歌嘅時候，將嗰種情緒唱埋出嚟啦。 呢個就係張天賦自己去排解情緒嘅其中一個方法。 所以記憶棉入面有一首，即係有句歌詞都係寫住為係胸襟夠吧，憑什麼灑脱自彈自唱嘅意思就係咁解。因為我真係會唔開心嘅時候啊，我就將嗰啲感受唱咗出嚟，彷彿唱完就好似解決咗咁樣，或者我已經將我要講嘅説話講咗出嚟啦。係啦。 嗱，今次記憶棉呢首歌咧，聽說就係、是、都係悲上你自己嘅一啲真人真事真故仔啦，就擺咗落去啦。咁其實你自己唱起上嚟嘅時候，會唔會即係特別有感覺啊？定係反而有啲尷尬咧，又勾翻起你啲回憶啦？ 都唔會嘅。其實我覺得感受一種情緒係開心嘅事嚟嘅。即使你感受開心，即使你感受唔開心，你感受憤怒，你感受憂鬱，其實我覺得每一種感受嘅嗰個過程，亦都係舒服嘅，係開心，因為人一定要有呢一啲咁嘅感受，係啊，咁所以當就算係唱翻啲唔開心嘅歌嘅時候都好，都係會。你都是體驗緊一樣嘢嘅，係啊，咁所以喺體驗嘅嗰個過程之中，我又唔會覺得尷尬嘅，係啊，只不過係有啲地方未必會真係好好受嘅， 例如咧，即系呢首歌里面有冇啲位置令到你，哎呀，好似好硬咁啊？ 可能系譬如录音嘅时候啦，咁好多时候咁监制就话啊，你要唱到嗰种无力嗰种感觉啊，你要唱到你嗰种好唔开心嘅感觉啊，咁自自然你为咗要将自己嗰个状态去到去到，即系你要将自己个状态拉低去嗰个位 置，嗯， 咁所以你就会啊，夹硬地逼自己谂翻好多以前嘅嘢啊，系啦，咁然后就好不知不觉。那個情緒就會出咗嚟， 嗯，但係咁樣就可以好投入啦。即係演戲嘅時候，導演叫你喊啦嘛，咁樣跟住你就諗翻以前你嗰個人啊點對我啊咁樣， 係咯 係，咁就會有呢啲回憶噶。 嗯， 啊不過咁啊調翻轉，你又再唱翻出嚟嘅時候，又係一種嘅抒發啦。 係啦，呢、這個亦都係 啦，循環不息啊。咁啊嚟緊有冇一啲新嘅搞作已經準備好咧？即係嗱，嚟緊就攞成績表啦，攞完成績表之後就係新嘅一年啊，新嘅展望啦。 新嘅搞作其實。其实记忆棉之后呢，咁自己又参与到一首歌嘅。咁其实呢一首歌其实好好原本好随意同朋友喺 studio 度写歌，因为当时我未正式真係自己写过歌啦。咁有一日我就喂不如写首歌呢。咁跟住就真係寫咗個作品出嚟啦，咁於是就我就俾咗我公司同事聽，欸佢可以喎，呢首歌可以做喎，係啦，咁所以就做緊呢一首歌啦，咁、樣。 係，而家要賣個關子先啦，我睇你講得咁尷尬嘅時候，係啦，唔講得住，咁啊唔緊要，不過今朝早呢我哋聽下 MC 張天賦嘅呢首記憶棉先啦。 好。 係啊，多謝你，咁啊下次呢首講得嘅時候就上嚟同我哋講下啦。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折，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谁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道具。 葵涌、葵青、葵芳、葵兴都唔系好搞得掂，不过都系有办法知道佢哋点分嘅。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先了解咗葵芳先啦，翻查资料，原来葵芳并唔系一个正式嘅地名，好多嘅地图以前其实系冇标示到葵芳噶噃。嗱，葵芳就系位于香港新界南部葵兴以南、丽景以北、青衣桥以东、大连排工业村以西。大连排工业村其实系其中一个关键。喺七十年代新填海区域，如果说葵芳属于葵涌区嘅话咧，只能够啱一半嘅啫。喺当年政府确实将葵芳新填海区拨俾葵涌区去到管辖，咁但系历史上面呢个区域从来不属于葵涌村嘅范围噶。喺填海之前，葵芳系一个葵涌村对出嘅一个海湾。根据一幅以前嘅英军地图标示，呢个海湾嘅名字叫做垃圾湾或者醉酒湾。而家睇翻啦，葵芳嘅位置就系位于新界西南部。葵兴以南、丽景以北、青衣桥以东，关键嘅大连排工业村区以西，属于葵涌嘅中心地带。嗱，范围包括咧就系中葵涌南部同埋下葵涌北部。简单啲嚟讲啦，葵芳系属于葵涌嘅其中一个地段。之所以叫做葵芳，系因为以前有条村庄叫做葵芳村。 CIBS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加油吧，香港排球人！ 虽然可能我哋自己嘅身体条件唔系话冇其他外国嘅选手咁高大啊，咁但系其实技术上系可以弥补到。 光影围城，重温港产影视作品， 一碌仔去用匀晒成个长洲，由你沿住海岸，佢连啲深山都用埋，你唔知道系长洲嘅地方佢都有用咗。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 逢星期日晚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好啦，咁啊嚟到咧十二月啦，咁通常都会整算一下自己咧，今年啊立下一啲目标或者立下一啲志向咧，有冇做得到？ 嗯， 崔杰彤有冇做得到？ 年年到尾我都唔记得咗一开头许咗啲咩愿，净系觉得时间过得好快，真系和寻晚食饭啦，咁啊庆祝啊超 B 生日啊嘛，跟住我哋就数啦，即系喺嗰围台里面就数，哎下个到边个，到你咯，崔杰彤，我、哦、又到我咁快，即系 到你咯，二月我系二月，大件事发生 系到你，系我哋要用嗰啲炸弹，系佢定边个到你咧？嗰啲咁样。 即系波波嗰啲系嘛，到你啦咁啊！哇，系呢一年又真系过得好快，好似冇乜几耐之前先庆祝完生日，咁而家又十二月啦，咁我年头生日噶嘛， 生日时时有系咪先？你二月生日啊？ 大得好快啊！ 大得好快， 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 大一晚长大， 一晚就可以长大。刘德华真系将两件事都教晓我，原来长大只需要一晚， 睿智， 同埋地球公转。 啊、 要几耐啊？你知唔知？你听翻《爱你一万年》，你就知道了、哦。 我以为要听到转地球添。 唔使唔使，到转地球之前系地球公转，佢话俾你要几耐系啦。爱你要几耐咧？要用一万年咁样系嘛？咁啊，Kitty 嗰啲又唔记得，小白记唔记得今年年头啦？ 年头其中一个肯定系身体健康啦。 哦、身体健康系啊系啊系、啊。 跑得 好健康，好健康啊！咁健康冇穿冇烂。 你而家又跑翻山啊？ 但系只脚其实未有之前咁好嘅状态嘅，咁、哦、但都叫跑得下先， 咁够啦，够用就得， 够用就得噶啦， 够用啦， 冇话一定要长噶啲嘢，系咪先？即系你够啊，刚刚好啦，得嘅钱系咪先？你话好多，你追逐唔到 咪得咯，够自己使咪得咯。 系啊，唔通我上到福布斯又会好开心咩？未必噶。 不过上头嗰啲船牌仲未 系啦。 咦，系你哋两个，我记得咯，而家年头你哋两个话考船牌噶。 我啊真系啊，反而考咗啲金融牌照亲自 嘅，咁、哦、都好啊。 咁你都叫有啲牌照考咗先啊嘛。 但系咧，我有啲嘢仲想喺下年考。其实我真系想同小白考个船牌，我真系好想考船牌。船牌同埋咧呢、這个帆船我都想玩啊。 系、 帆船咧，即系因为我中意梁朝伟啊嘛。 系。 跟住伟仔咧，原来有玩维港帆船赛噶。 系咩？我净系知佢滑雪啫。 系啊，佢 帆船系好浪啊！帆船其实 系啊，原来帆即系扬帆出海咧。系。我觉得好优雅。 嗯。 我好想试下学啊！ 即系佢一有少少风吹草动，真系风吹咧。 系啊。 其实你又发觉又要整下唐太啊，整下个帆啊，喐下个舵啊。 咁而家冬天学系咪好啲啊？即系有啲风咁样。 唔系夏天都好大风嘅。首先香港嚟讲，同埋咧，帆船咧唔一定正单单系要极大风先可以行，因为其实你食到个风向就得。嗱，我都系睇 YouTube 啲片嘅。 所以你咪要喐个帆咯，即系你未必净系下下顺风。咁你逆风系点去？咁唔通以前啲人逆风去唔到咩？ 好嘢喎！你两个未学都未学， 唔系啊，要两个人去。协助噶，帆船唔系一个人玩嘅嘢嚟噶， 即系学都要有。 滑浪风帆就系一个人玩嘅嘢，帆船咧系要至少有两条友去操作噶，两个人去操作啦。 即系你两个一齐去 报，一个人嗰啲咪独木舟又系一个人嘅， 系啦。因为有一个 都想学喎，其实 独木舟我独木舟我已经有噶啦，已经有呢个牌照噶啦。 我系咩？ 系啊，已经有嗰啲星章啊。 我谂住睇下会唔会跟阿雷 Sir 参去澳门啊嘛。 喂，咁你嗰啲叻啲 咁坚。 不过咧讲开嗰啲帆船咧，仲有几秒真系要讲埋，因为舵手咧同埋一个扬帆咧，两个人要好好配合啊。如果唔系咧，架船咧就行得唔好，就好似一个团队咁样。 好似我哋咁咯， 我哋寄望我哋一个好嘅团队。 行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 Mega Box 对出。咁重复多次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观塘码头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反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比较慢车，龙尾喺 Mega Box 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喺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啊！咁主要原因咧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嘅意外影响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都系排到顺利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我八 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小朋友的梦想是不是一定不切实际？ 妈妈，条芭蕾舞裙好靓啊，我想学啊。 等你大个女先。 咁几大先是大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前世华长大之后可不可以如愿以偿？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隔晚美股咧做好啊，升紧，升咗492点啦，纳斯达克指数都升3% 吓，咁啊，再睇埋咧标普500指数都升95点啊，笑到咁，因为升市啊嘛，日本股市开咧都升300几点，咁啊，应该理论上咧令到咧冇乜方向嘅港股都可以跟一跟升，咁啊，升市梗系开心啦，做股民好简单嘅啫，咁啊，希望由呢一刻嚟讲。继续升到年尾啦，咁啊开翻个牛市俾咁多位散户咧，咁就 happy 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林慧，早晨各位听众。林慧啊，你有冇发觉咧？我哋亚洲人咧都比较保守啲啊。例如咧，想赞人嗰阵时咧，都系要讲反话噶。 吓、啊，反话咁严重啊！我净系谂到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就话啦：啊，对于啲初生婴儿咧，就唔好赞坏佢。即系例如咧，要话佢哋好抵打嘅，就唔好话肥嘟嘟，跟住话好丑样，唔可以赞佢可爱咁样咯。 系啦，完全就系咁啦。咁但系原来咧，对于我哋 SEN 细路仔咧，咁就系一个好挑战啊！即其实我哋自己大人都系啦，即系会觉得咁其实即系我作为一个细路仔，好啦，你话啊你好丑样啊，你都唔肥啲啲嘅咁样嗰啲咧，咁你觉得死咯，我真系咪好丑样咧？咁一个心结嚟噶嘛， 系， 咁呢个亦都系讲紧一个系叫做心智解读啦， 系， 咁但系咧，我哋当然啦，我哋有一个语言基础嘅话咧，咁我哋都可以知得到，其实你讲呢个咧系为我好嘅可能吓，咁我就知道你呢个系真啊定系假嘅，咁、但系对于 SEN 细路仔咧。尤其是有些多重障碍的小朋友，他们的语言能力又不够的话，就很影响到他们的心智解读能力的。 首先我真的要问一下，所谓的心智解读是不是就是说听着人家讲的一番说话之后，怎样去解读这一番说话的意思呢？ 是的，就刚才讲说你真系丑样噶啦，咁、你就会系谂紧，咦，我系咪真系丑样啊？定系啊，其实你系讲笑咧咁？咁我哋 SES 细路仔咧，例如可能我同你家姐讲紧电话啦，咁好啦，我问你做紧乜啊？咁跟住你就话俾我听，我玩紧呢个咯，咁其实我系唔会知道你系喺度搞紧啲乜嘢， 呢、這个即系 玩紧啲乜玩具，系啦。咁其实我哋 SES 细路仔咧，佢哋好多时咧，我哋自闭，尤其是自闭症小朋友咧，佢哋最中意系会咁样去讲嘅，因为佢自己眼见到嘅嘢咧，佢就会知，就会觉得我哋身边人咧见到嘅一样嘅，同步嘅。 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即係成日喺個治療裏面呢，我哋要做好多嘅功夫啦，同埋有好多嘅 training 啦，訓練呢俾佢哋㗎。 係啦，但我反而想知道呢，就係所謂如果佢哋去唔了解人哋，聽唔明佢哋講嗰番說話呢，咁個訓練應該係集中叫佢哋啊試下你講嗰啲嘢呢，可能要形容返你手上嘅物件，或者直情要講嗰個手上物件係乜嘢啦，定還是其實係要訓練埋佢其他身邊嘅人點樣去解讀佢哋所講出嚟嘅嗰番說話㗎。 其實都一定是要盡量咧，係要教翻我哋嘅 SEN 時候咧，去點樣去面對人哋講嘅説話，就唔係我哋去就佢。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咧，我哋弱能嘅小朋友咧，我哋要同佢同行嘅。 嗯嗯， 係啦，但係互相欣賞嘅。咁如果我哋咧係成日就住我哋嘅 SEN 細路仔咧，其實咧佢長年累月都仲喺個玻璃箱裏面生活嘅。咁呢一個唔係我哋想要嘅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反而咧就要教一教佢嗰個嘅佢嗰個照顧者啦、老師啦、家長。就要是明白这个的理念，然后呢就也都是观察他们自己的小朋友，然后呢就作出一个的适切的治疗，还有一个比较是为个小朋友而设的目标去训练才可以做到的，因为个个都不同的就算你说啊自闭症的，那是不是个个都是这样，又不是的，那又或者是啊过度活跃小朋友是不是就是他想的太快呢，他又是未必会理解晒人家的东西，那又会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咯。 嗯，嗱，我知道咧，而家就好发达噶啦，即系香港嘅医疗一出世啊，或者系头嗰几年咧，基本上咧，政府辖下嘅嗰啲健康院咧，都已经会做晒呢一啲嘅测试，辨别到啲小朋友会唔会系有 SEN 嘅问题啦，所以咧就应该可以及早去介入同埋开始做呢啲治疗嘅。咁有冇话咧，到底其实乜嘢年纪嘅小朋友开始就可以做呢一啲所谓嘅心智训练呢？ 心智解读咧就大概系五岁到啦，咁佢先至会系真系发展得比较成熟，即系有个初型俾我哋睇得到嘅。即系头先好似头先讲系话，即系有阵时你讲嘅嘢，例如好似我望一望手表咁，你会点样谂啊？ 我会觉得你睇紧时间系咪赶时间呢？ 系啦，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嘅有心智解读嘅困难嘅朋友仔咧，佢哋未必系会咁样谂嘅，佢系唔会理你啦，又或者系你望只表，佢会跟住你望只表咯。 哦， 咁佢就会留意你只表系咩颜色啊、咩形状啊、几多点钟啊，但系佢唔会知道你嘅背后意思系啊，我讲时间啊。咁呢一个咧，所以呢一个嘅情况，我哋就要系教佢哋咯。 嘉慧啊，如果听你咁讲啦，咁会唔会 SEN 学童，即系特别系头先你所讲嘅自闭症嘅小朋友咧，社交方面都会成日可能碰钉或者出问题噶、哦？ 是啊，例如他们呢很多时候遇到新朋友呢，他真的不知道怎样跟人家相处的。那我最近呢有个小路仔，其实他的智龄小路仔个人很大个的 了。 那他呢都可能是不是很知道怎样跟一些新朋友接触的。那我就会跟他玩一个接龙游戏。那我接龙游戏怎样玩呢，就是一人讲一句说话。因为你如果我们呢，我们最近是 coaching, 不是一个 teaching 嘛。那如果我们是这样教个小朋友，那他背晒就没有，他参与度不够高呢，其实佢都唔会吸收到嗰个嘅情况，即系个内容系想教啲乜嘅。咁我啦，同埋家长啦，同埋个小朋友啦，咁啊一人讲一句咯。咁我咧就会攞只小狗出嚟咁摆喺前面啦。咁我就话，我哋同只小狗 say hello 先，我哋同佢打招呼，同佢做朋友。咁我哋要做啲咩好咧？咁我就讲先啦。我话你好嘛。咁跟住到妈妈讲咯，妈妈就话你食咗饭未啊？好啦，跟住到个小朋友咯，佢自己又会讲一啲。他会识得讲英文，他就话 ,nice to meet you, 我哋其实呢我哋大人就好 surprise 啦。咁我係啦，咁我一路写低佢，一路写低写低。写低完之后呢，咁好啦，咁我呢就将我哋写低嗰啲句子呢就反转咗去唔俾佢睇啦。咁我重新再嚟过咯，又同只狗又再打招呼咯。咁亦都系咁我叫个小朋友可唔可以自己一次过讲晒出嚟啦。咁佢都讲到嘅。咁变咗个小路仔咪学识咗啊，原来见到一啲新嘅朋友我哋就可以讲呢一系列嘅句子啦。咁令到佢呢就唔会呢可能喺一啲嘅社交上面有啲嘅障碍啦，又唔知人哋讲乜嘢，又唔知点样同人哋讲啦。咁呢个都是一个少少嘅策略之一咯。 係。嗱，咁我知道呢都有好多唔同嘅 SEN 问题呢，大家可能都想再深入啲了解嘅。今朝早呢嘉慧就同我哋分享咗关于心智解读方面啦。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返嘉慧，我哋下次再见过咯。 多谢晒 ,thank you。 神制造爱神，撮合每一对合亲人，偶遇爱人，渴望教堂里热吻，世上每一对似物理所讲正极与负极，人便会被吸引，谁决定世人那样爱方算合亲，谁怪罪爱人，要令爱朝夜怒愤，爱伟大，为何爱注定犯感。谁判定爱情要为了亲友和应，要是有一对破坏了规矩也未会认命，谁又要被修正，爱是最神圣，信任爱总会获胜，爱是最神圣，那句怕观众视听，爱最大，任何爱也是任性。 早上时间9:19，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63%。听过有吴若希《火和火柴》。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双簧管属于木管乐器。所谓嘅双簧，就系用两片簧片绑埋一齐，并且透过簧片嘅震动而发声。由于它的音质独特，所以在交响乐团当中经常都是在其他乐器的伴奏以独奏的形式出现。现代的双簧管管身主要有三节组成，分别是上管、下管和喇叭口。双簧管的管身有20多个大小不一的音孔，而音孔上面装有镀金或者镀银的按键，覆盖气孔调节音高。而整套按键是以复杂的共杆结构组成，吹奏的时候边按按键，共杆组合就会以联动的方式自动打开和关闭气孔，以改变吹奏出来的音高。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许小姐喺度，早晨许小姐。 早晨啊，你好， 恭喜你、哦，你今日有大喜日子、哦。 系啊系啊，系真系好感恩有25年嘅结婚周年纪念啦。 梗系啦，有人锡足25年、哦，可能唔止添。 系啊系啊，都仲有好多好朋友喺身边，都系今个月12月结婚噶，都系好值得。大家庆祝啦，同埋今个月又系我嘅生日啦！ 哇，真系由月头开心到月尾喎，咁、哎、真系。 冇错，仲有即系中间仲有一样嘢就好好嘅，就系、是、我嘅寿星入纸都成29年啦，咁、哦、样咯。 嗯， 系啊、 嗯， 所以好开心噶。今个月份系我最中意嘅月份咯，所以 系、嗯、啊。同埋咧，12月咧亦都系天气好啦，而且咧即系而家成日朝头早望出去嘅时候咧，个阳光咁靓咧，啲天气又有微风啊，咁样凉凉地都几舒服嗬。 系啊，所以结婚系最好日子。 系，我都觉得系。其实冬天结婚系舒服啲嘅。 系啊，同埋有嗰个气氛咧，即系圣诞节咧连埋一齐咧，个人特别开心嘅，我觉得。 啱啊，啱啊，啱啊。咁你今朝打电话上嚟，最主要系想同边个点唱先？ 其实好想为我自己最爱嘅我嘅丈夫啦，即系好感恩同佢可以行到25周年之余，佢嘅包容啦，佢嘅相信啦，即系大家嘅。可以相处到25年都唔容易噶， 嗯，系啊，又要靠你，又要靠佢咯， 系互相都好重要嘅，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系，仲有好多好朋友嘅互相嘅大家扶持喺婚姻里面都彼此系帮对方嘅，我哋都系啊，咁样咯， 最紧要就系咁样咯，即系大家又互相体谅啦，同埋互相去扶持咁样，咁就真系一日一日咁样走过噶啦， 系啊，所以其实系好甘甜嘅。 系， 好感恩嘅咁样咯， 系啦，谂翻啲点滴又好开心嘅， 好开心，好开心，真系好开心。呢、這个都系好似好快过咗啲时间，咁啊廿五岁啦， 幸福嘅日子系过得特别快嘅， 系系系，当中都好甘嘅，我觉得 一定有经历嘅，但系嗰啲经历咧又会最屘谂翻上嚟嘅时候就觉得啊，以后我哋咧就真系一齐跨过咗呢啲难关啦。 是啦，冇错，是好好的，好多谢佢嘅，就是咁样咯。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许小姐，希望你哋永远都咁甜甜蜜蜜啦。 是啊，多谢我老公。 好啦，多谢你，拜拜。 好，拜拜。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未着上都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美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年，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美情梦醉， 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话要开会，所以加班。程开颜于是就带埋范宋去到厂入边揾佢，但系同事就话根本冇会要开，咁宋运辉去咗边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晨光追踪31。 9:07，追踪31啦，小白一齐请阿畅出嚟讲下电视有咩睇 啦，畅仔。 喂 ，hello 啊，各位早晨啦，小白早晨好， 早晨啊，畅， 你好啊。 电视港台31啦，有啲咩精彩节目呢？ 好啊，咁啊，又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啊，就嚟系立法会换届选举嘛，19号嘅投票日啦嘛。咁所以港台电视31都有相关嘅节目咧，等大家认识多啲嗰啲候选人啦。咁啊，今晚7:05有选战2021地区直选论坛。咁今晚咧就会请嚟呢个新界西北选区嘅候选人上嚟咧，介绍下佢哋嘅政纲。咁啊，听讲，今晚呢个节目好似好辩论得好激烈。 哦，系啊，咁啊，区区有份啊，咁啊，大家关心自己社区啊，睇晒佢啦吓。 冇错啦，咁啊。除了呢個地區直選之外咧，亦都有呢個功能界別嘅。咁啊，今晚9:30選戰2021功能界別論壇啦。咁今晚咧就請嚟呢個漁農界同埋工程界兩個界別嘅候選人咧，介紹佢哋嘅政綱同埋咧討論下佢哋嘅政見咁話嘅。 係咁啊，可以認識下啦。 冇錯啦， 每個界別又係有份啦嚇。咁啊，大家又唔好錯過啦。 係啦， 係啦。咁啊，去到今晚翻轉頭啊，今晚8:00啊，夜晚咁啊，有盤點政策啊。咁呢個節目啊，即係邀請每一集都邀請咧13个政策局的局长啦，上嚟讲下讲解下佢哋嘅推出嘅政策嘅。咁啊，今晚咧就请嚟呢个教育局嘅局长杨润雄啊。咁啊，佢会同大家咧讲解一下咧呢个职业专才教育嘅发展，同埋呢个 STEM 啊，STEM 啊嗰个 STEM 嘅发展，亦都会咧介绍下呢个国家安全教育嘅进度，同埋电子教学嘅未来啊。咁如果有心即系好想知道即系香港教育嘅发展系点嘅朋友咧，记得要留意咯。 系啊，电子教学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好似我见到唔少嘅学校咧，其实佢哋都推行咗呢个电子教学啦。咁啊，谂住好方便啦。咁可能买咗相关嘅电子器材之后咧，咁啊书包又轻咗咁样。即系其实我嘅心态应该都系，或者好多家长嘅谂法都系咁。但發現咧，原來佢部分嘅電子班咧，咁啊，一開咗啦，咁啊的而且確咧，又有平板，又有電腦，咁啊望落去都幾輕鬆嘅。啊，但係原來好多家長嘅心態都係咧，縱然我哋入咗電子教學班，但係仍然都希望小朋友係買翻本身嘅書喺度。 系啦、啊，可能系家长过渡唔到啊，反而咧学生哥 OK 啊， 喂你仲重揼揼咁样大部乜 pad 乜 pad 你搞掂、啊， 其实好简单，啲家长嘅心态就系你敢唔敢唔买书啊？ 啊又好似咁、啊，有本书啊好啲嘅咁样啊，咁啊呢个都 过来人啦。 系啊，咁啊有机会都睇下呢个教育方面嘅演进究竟系点啦。好啦，唔该晒阿畅啦，今日早上， 今晚留意港台电视31啦，拜拜。 系啊，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被问到，美国是不是准备好应对大陆一旦武力犯台时，表示美国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威吓和外交行动，确保大陆武力犯台的情景永远不会发生。沙利文指出，过去8个月，美国在印太地区所作的努力都是避免任何一种入侵的情况发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将会保卫台湾，指美国对此有承诺。白宫其后澄清，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开括号，我是善意的，逗号，只是表达我对你的关心哦，感叹号，删括号。但是只要加一个公仔符号就可以更清楚表达，越用得多就越觉得公仔符号的种类不够表达我的情感。相关供应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加多好多这些公仔符号的种类给大家选择。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敏感程度，同一个公仔都要再细分，男还是女，或者是哪种肤色的人，真的好像一个全新的文字体系。虽然越搞越多，但是用来用去，你咪又是用紧那几个。早前美国有机构做了一个研究，如果你习惯用表情符号进行约会的话，使用次数和你的约会或性爱次数成正比。即是说你越用得多表情符号，你的约会成功率越高。研究对象找了5000多位年龄介乎18至94岁的单身人士，他们都同意如果使用表情符号更容易表达情感。这个研究显示，经常用的人容易约到异性第一次去街，较容易有恋情。另外有交友网站亦都做过类近的调查，还说有助表达欲望，带来更多性爱机会，约会次数更频密，令到两个人容易产生结婚的念头。用这些公仔原来有这么多好处，我们用公仔符号进行约会，既可爱还可以帮到大家。用文字、表情符号又或者直接打个电话，其实都是想沟通啫。说到底，人同人之间的沟通是真的想将自己心里面的嘢讲俾其他人听，还是只是想俾人一个假象？沟通的意念就是要将我哋嘅心意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话俾另外一个人听。如果又文字又公仔，仲要加埋贴纸，不断喺度兜圈转弯抹角、口是心非，其实唔系真正嘅沟通。最可惜系人人都话倾偈，唔通人人都真系想倾偈咩？大家真系攞个心出嚟倾，咪得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眼中一串心事，讲及小宇宙，右手中一串心事，偷偷数月年，又恐丝丝小雨冬事，揭发心里刺。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次呢个专为你哋而设嘅， 系咪呀？ 养肾嘅食材，正所谓好腰好肾好男人， 哇，好嘢！系啊， 见你哋系好男人，应该个肾都几好嘅。不过 可以再好啲， 可以再好啲，系啊，呢啲真系学海无涯咁样，系 钱可以再多啲， 系啊， 健康可以再健康啲， 开心可以再开心啲。嗱，咁我就喺网上面咧见到有中医师咧就喺度讲话，冬天咧系一个最好补益肾脏嘅一个时机啦，咁可以养护呢个阳气啊，为身体保暖。即是话咧，如果你养好啲嗰个肾脏嘅话咧，其实你都会冇咁怕冻嘅，即系理论上啦吓。咁咧佢就话有几个材料咧，其实咧都系可以即系对你个肾咧系有一个有益嘅作用。咁同埋咧有时即系呢一啲嘅材料去到做一啲嘅茶饮嘅话咧，甚至可以令到你嗰个改善皮肤干燥啊、面色冇光泽啊咁样咧，都系有帮助。咁几好喎、啊。 系咯。 因为如果你个肾唔好咧，其实你啲面色都会差嘅、即系如果你有睇过中医咧，啲医师都会话你呢排咁咁灰啊，咁黑啊，咁样咧，就可能即系关自己里面事啊。 系 好咁啊，有啲咩食材你哋可以 mark 低佢留意嘅咧、哦？第一，黑芝麻，黑芝麻正啊，黑芝麻好香啊，好食啊。 芝麻糊我都好中意食噶，其实。 嗱、黑芝麻咧有呢个补益肝肾、养血乌发同埋润肠通便，咁、所以啲人就啊食下芝麻糊系唔错嘅。 系系系。 第二咧就系合桃。 合桃， 合桃咧又系补肾固精，犀利啊！益气养血，同埋润肠通便。 顾咪顾咯，你系要加佢犀利啊咁样。 犀利啊，咁都唔犀利，你试下，犀唔犀利啊？ 合桃我成日以为佢系补脑嘅啫喎。 系啊，以形补形。 以形补形系啦，即系咩都似咯。系 补肾系啦，咁啊要对益气养血咁啊，记住咯。 即系芝麻糊加合桃 露啊，咁啊正。 哇，咁你真系 就个肾不得了， 好健康啊个肾，跟住 仲可以加咩啊？第三。龙眼干 哦，龙眼干又可以抌入去， 系啊，因为都系甜甜地。 芝麻糊加合桃露加龙眼干。 我细个咧，我好中意食龙眼干。 点解？我细个好唔中意食龙眼干。 点解啊？ 龙眼我本身好中意食嘅，咁你多汁啊嘛，甜啊嘛。咩干蒸蒸咁 样？但系龙眼干仲甜， 但系味道有啲唔同嘅。系咧，嗱，老实讲， 都话男人角度系不一样噶。 但系你要食多啲啦。 唔系头先 我咩啫？我要两个仔嘅。 咩啊？补益心脾， 可以再好啲， 亦都系养血安神嘅。 不过每样嘢食得多都唔好，系食够就差唔多 啦。 唔系咁啊？如果你嫌龙眼干好干或者比较甜，你咪要嚟冲啲茶啊，冲啲水啊，其实都 龙眼水。 系啦，加埋第四样嘢就 O K 啦，佢配埋呢个蜂蜜，系啦，蜂蜜咁加少少龙眼干。 蜂蜜我又好中意， 系啊， 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饮蜜糖水嘅。即系细个嘅时候，仲坚持一定要买某一只嘅蜜糖，不过而家就执咗粒啦。嗰个 系咩？执咗粒啦？ 系啊，唔系永生嘅呢个。 我先买嘅，啲蜜蜂 冇人买咯。我谂系 应该唔会啊，好似都好受欢迎。蜂蜜力久长新， 系咪有个可能因为蜜蜂胡须嗰个啊？ 唔系，可能我细个嗰只蜜糖 永续噶， 嗰只蜜糖咧就系采呢个橙树嘅花蜜， 咁撩楞噶你，系啊，怪之啦，你嗰啲咁高档。可能真系玩得两玩， 唔系啊！以前我细个买都唔知廿零蚊咁样嘅咋，唔系话特别贵嘅一样嘢嚟噶。 讲完少少，点解咁讲咧？你唔见 BBQ 嗰啱蜜糖来来去都系嗰两三间公司嘅咩？ 證明佢係都係永續㗎啦，幾廿年都係佢負責查雞翼，仲要咧次次都唔攞翻走喎，即係大家都係抌咗佢咯。嗱、 啊， 當然係浪費啦。 嗰啲係雜花花蜜嚟 嘅。但係你會知道一樣嘢就係呢個約定俗成啊嘛，你嗰坑嘅蜜糖冇人會攞走，因為即係大家飲蜜糖嘅 時候整到污糟曬， 一定會污糟。 其實嗰間蜜糖咧，嗰啲蜜糖仲可以我嚟煮餸嘅，係 啊， 因為嗰啲蜜糖你都係 BBQ 你 係 㗎、啊，其實可以我嚟拎翻屋企煮餸嘅喎。 我覺得啱㗎，但係冇人攞走㗎，我往往都見比較少啲啦。呢、這個係 喺度等啲蜜蜂去過去採翻佢咯。 係咯，即係所以香港點解咁多蜜蜂咧？唔係採花， 係蜜糖。 係你哋 BBQ 嘅時候，整淨啲蜜糖。佢喺嗰度，哇正啊！嗰、那個即係好似咧放題式咁。係 啊， 係咪先？ 其實蜜蜂有陣時都好慘。我記得有陣時即係拍嘢咧，咁 set 頭噶嘛。咁 set 頭有陣時就平時淨係落泥啦。咁嗰次就噴埋嗰啲嘢喎。哇！噴嗰啲嘢我都懷疑真係好甜喎。 係啊， 啲蜜蜂咧停咗喺個頭髮嗰度。 我有一次做嘢都係。 好彩我唔驚蜜蜂啫。 其实冇嘢嘅， 冇话惊唔惊嘅，佢咬你嗰刻你就会惊咯。咁同埋 佢针我， 系啦，佢唔知几时会针你啊，系咯。 其实你唔搞佢，佢唔搞。 系啦，讲就系咁讲。我有一次唔搞佢都唔搞我嘅原先，跟住无端端佢都冇。 佢误会咗，以为你搞。 你有冇同佢解释啊？ 佢都好惨嘅，佢针完你之后佢会死噶。OK， 系啦，佢都用佢。 有啲品种针完唔会死嘅，系、啊、有一两只唔针完 OK 噶嘛，有啲。 唔紧要啦，不如我哋讲翻头先嗰个嘢啦。最后想讲多两句嘅，嗰四样材料咧，其实阿中医师话可以咧要嚟煲水，咁、咧就可以四个材料嘅益处咧，我哋都可以吸收到啦。咁就预备咗好嗰个黑芝麻啊、核桃啊、龙眼同埋蜂蜜，咁用细火咧就将呢个黑芝麻同埋核桃咧就炒一炒香佢。炒咗就更加香嘅。咁啊，龙眼干咧就洗干净啦，切碎啦。咁喺煲里面咧就可以加入呢啲材料，咁同埋咧900毫升嘅水。咁用大火煲滚咗之后咧，就转细火就煲佢十零分钟。咁再熄咗火之后咧，你知道蜂蜜唔可以用热水冲噶嘛？咁最后咧先至加少少蜂蜜落去调味，咁就系一个甜甜地嘅水。咁啊，好适合呢个秋冬嘅时候饮嘅。咁啊，大家睇下有冇兴趣煮下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记唔记得星期一嘅时候咧，咁啊，同各位朋友就喺度讲呢个蜜柑啊，即系啦，嗰啲系啦，一代代嗰啲咁啊，日文叫做 mikan 咁啊，嗰啲蜜柑。咁除咗蜜柑之外咧，其实日本都好多唔同嘅生果啦。咁其中一种咧，我又觉得。我平時好少食酸嘅，但係唯獨是呢一種嘅生果，我自己都覺得幾 OK。咁但係今次我就唔係就咁成個生果食，因為咧我又喺坊間咧就食過一啲用柚子去到做嘅甜點，即係例如嗰啲塔啊，或者細細件一件一件嗰啲蛋糕啊。咁因為嗱呢段時間咧，如果大家喺坊間上面，可能真係有機會見多咗咧。就是柚子，甚至乎佢會寫到明係日本一個叫咩地方咧，叫高知縣。 高知縣， 高下個高，跟住知道個知，高知縣嘅呢個地方嘅柚子。因為原來佢喺呢兩三個星期嚟到香港嘅批次咧，其實係應該係最好嘅。咁因為啲師傅咧，佢自己識得用呢一啲嘅叫做柚子去到做一啲嘅蛋糕啊、甜點啊嗰啲柚子塔嘅話咧，你發覺嗰種味道咧。是特別香的， 咁、哦、你咁樣講完又想即刻試一下添。 係 啊，我最近咧都試過有一啲嘅叫做柚子蛋糕同柚子塔。咁、除咗嗰個整法咧，都係我哋知噶啦。咩臨尾又刮下嗰啲柚子皮滲落，咁呢啲最基本嘅佢有啦。佢甚至乎咧，連埋嗰啲cream 啊，即係佢上面嗰啲 mousse 啊，佢都係用翻嗰個柚子咧去到做出嚟嘅。咁、我就覺得咧嗱，件事都非常之有誠意。咁、而且咧佢識得即係有唔少嘅師傅啊，坊間嗰啲咧，佢哋都識得用啲時令嘅水果。 不时不食啊， 冇错啦！我哋上次就喺度讲话时令水果就一定平靓正，咁啊自己可以买嚟就咁剥嚟食啊，食蜜柑啦。其实咧，连埋呢一类型嘅师傅咧，佢哋都识得用时令嘅水果咧，去到做一啲靓嘅甜点。 我想问咧，呢一类时令嘅甜点咧，通常系坐入餐厅嗰度食啊，定还是系可以 take away？ 佢两样都有嘅。佢通常咧未必系啲大集团嘅，因为大集团咧佢一落过买嘅话，咁你话高资源有冇咁多柚子俾佢，都未必可以一时之间俾到佢。咁同埋呢啲大集团嗰啲又有自己做嘅方法啦，咁呢啲通常咧都系啲小店。 小店嘅意思就话其实香港虽然我哋而家飞唔到日本啊，咁但系成日都话我哋可以喺香港都食到好多咧，即系大家中意嘅日式嘅甜点嘅。 系 咁，因为点解咧？原来有好多日本人真系住喺香港嘅，系、 嗯、 啦。咁啲日本师傅咧又继续住喺香港嘅时候，又会用翻咧。日本嘅食材、日本嘅技術，唯獨是有個水唔同嘅啫。咁如果你真係要講究個水，冇辦法啦。咁即係各樣嘢都係用翻佢哋嗰個專門嘅技術啊，同材料去到做嘅時候咧、嗯，我食過有幾間唔同嘅糕點師傅咧，其實我覺得係好食過日本當地嘅糕點添、嗯。因為日本有啲其實好老實講啊，即係我唔係話樹大有枯枝，但係你邊度會間間都好食啊？ 嗯、 有陣時咧食到啲鋪頭仔嗰啲日本啊嚇，佢哋啲賣甜品啊、蛋糕嗰啲火鍋，其實啲味真係都幾一般，好求其啊，即係好求其嗰啲海綿蛋糕啊 ，hea 咗你就算數，擠啲 cream 咁樣。但係有啲有心機做嘅咧，真係做得好啦。 枯枝園原來喺四國嘅喎，喺日本， 冇、錯。 頭先都揾翻啲資料， 我都冇去過。但係你講柚子咧，咁啊通常係柚子甜品啦、咁但我又好中意柚子咸食，即 係 嗰啲而家咧，你出去食嗰啲日本餐咧，好多時譬如壽司又好啊，或者一啲料理咧，佢都會將嗰啲柚子醬或者柚子鹽咧，去到襯落嗰啲魚度啊，或者啲肉嗰度咧，你即刻覺得哇，好 refreshing 啊，即 係好鮮啊，成件事 係啊，即刻冇咁流啊，我又覺得幾正。 我都覺得啱啊，因為其實譬如壽司米佢嗰個肥咧，有陣時會令到你覺得哇，真係都好 油啊嘛， 好油咁樣，但係佢就用咗咧柚子嗰種嘅清香，令到你覺得咧。佢係出到魚生嗰個嘅鮮味，鮮味其實好古怪，因為日本成日都想申請鮮味係其中一種好特別嘅味道，因為我哋甜酸苦辣，佢唯獨是鮮嘅，係啦，咁但係仲未申請到啦，咁而佢哋好想咧就係諗辦法帶出呢個鮮味咧，其實就要靠側邊嗰啲輔助嘅食材，令到大家覺得哇食落去魚生又好食，柚子又香甜， 揀啲靚柚子嚟食下先，等我 要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